京时间17:00，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 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2019年，北京青年广播全新打造12档节目与你见面，志在未来。 我是夏晴，志在未来，让职场之门为你打开。 我是体验官。 大家好，我是高燕，时尚潮流新体验尽在我是体验官。 左右巡航， 我是常小航，左右声道巡游远航， 志向生活， 环球数码有新意。 辣妈正传， 大家好，我是袁一，辣妈正传，让你养娃不乱， 一起改变， 一起改变，如你所愿。 982变形记， 我是小雨，变成更好的自己，我在982变形记等你哦。 漫游嗨翻天， 我是漫游嗨翻天主持人小美。2019，让我们继续打破次元壁， 挑战新歌声。 我是道道，好听、好看、好玩，就在挑战新歌声。 夜色开场白， 我是楚笑，愿你身处清澈的夜，常有从容的笑。 10点答录机， 我是周准，夜里的声音会发光。 杰克堂的故事盒， 我是杰克堂，把你的心事酝酿成诗。 青年广播诚意巨制12档全新节目，2019陪你天长地久。 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岁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潮流梦工厂， 全新的一个周一，各位晚上好，欢迎来到我们的潮流梦工厂之左右巡航，我们的旅行单元正开始我们的脚步了。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苗山。 那今天呢，我们请到了有3位特别来宾在现场跟朋友们去展示自己的这个美好的荣光哈。那一个荣光焕发之后，我们还是要开始要上旅途，然后呢感受一下旅途中的荣光是什么样子。 有时候在想啊，这一个周刚刚过去，尤其是经过了周末，尽管呢就是一个周末去飞趟欧洲有点困难 啊， 但是呢多加2天飞趟欧洲还是可能， 完全没有问题，而且马上赶上12月份了，所以说一个西方的新年啊， 对 啊，这个我们的元旦呐 啊包括2月份的这个立春之后第二天就是春节呀、啊、这事儿哈、啊、所以说我们可以来去赶紧的做好一下出行的准备了。 嗯， 那今天要跟朋友们在节目的第一小时当中呢去分享一下这个咱们可以搭乘一下欧铁去感受一下荷兰和比利时，叫做和你邂逅在此时啊，和你邂逅比利时。对， 哎，这个人听说主持了发布会，怎么还忘了词儿呢？ 没，关键是这个情况，我们发布会是发布会现场啊，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发布会现场的一些大咖们， 嗯， 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当中，要跟各位好朋友们去分享一下他们眼中、他们血液里边流淌着的荷兰跟比利时是什么样子的了。 对，让他们一起现场还原一下， 哎， 比利时和荷兰的魅力，还有美丽的景色。现在呢，有请我们的大咖出现吧，哎、 对对， 他们都是。 都是谁呢？你看这嗓子哑的呀哈，这个大咖把你 hold 了哈，大咖太大了哈。来，先欢迎一下，我们从右往左看啊，欢迎一下我们今天最火红、最亮丽的，来自于荷兰国家旅游会议促进局的首席代表杨宇先生，欢迎。 各位听众朋友们、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太棒了，还顾得上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哈，我们代表观众感谢你。那么在杨宇旁边呢，我们这样的一位朋友啊，有我们的这个今天的鲜肉嘉宾，那就是也是来自于荷兰旅游局的我们的王崇仁，崇仁你好。 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崇仁。 那么在我们的舞台左边哦，可以看到我们的美女嘉宾，那就是来自于比利时法兰德斯旅游局的韩露，欢迎韩露。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比利时法兰德斯旅游局的露露。 哎，对， 又来了 啊。对，那今儿个呢，咱们就在节目当中要好好聊聊看这个搭乘欧铁怎么走个线儿哈。 对，其实最开始我们提到今天要聊荷兰和比利时的时候，我们就在想是因为什么原因把这两个美丽的国家连接在一起了呢？那我们今天就要提到的就是因为靠欧洲的铁路，因为我们知道在欧洲搭乘火车是非常便利的一种交通运输的方式。 哎，特别的了不得，所以呢咱们要搭乘这个铁路，要不然的话咱们先给朋友们梳理梳理看看这样一条神奇的线路是怎么一步一步点亮的，能够串接起来从荷兰到比利时的哪些个重要的城市和文化艺术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地，好不好？来， 好嘞。欧铁这点事儿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的。 好嘞，没问题。 这个是在收，而且这个旅行方式的话是在欧洲旅行的首选方式啊。 对， 这个整个23个欧铁的成员国几乎可以覆盖到所有的西欧、东欧、南欧、北欧的所有的国家，而且还有很多的高铁线路又在近年加入了，比如说像今年新加入的塔利斯，大力士是从阿姆斯特丹一直到巴黎，然后中间路过布鲁塞尔，然后同时呢今年新加入的另一条高铁线就是我们大家耳熟能详的欧洲之星。欧洲之星一直都是独立于欧铁集团以外的，但是现在的话呢也受到欧铁集团的感召，不得不加入到这个大家庭里来。 想挣银子嘛，对吧？ 啊，对，想挣银子就得进入这个欧铁 家族来， 这家族里边。而且他现在呢开的线路也是从阿姆斯特丹经布鲁塞尔一直到伦敦，所以就几个英吉利海峡两岸三地就全给串起来了。 我想当时那会儿在这个伦敦的时候，我们就在那个三 Pancras 车站，我们就说能不能搭乘欧洲之星，我们奔这个欧洲大陆玩一圈啊，去到巴黎。那会儿也没别的什么想法。这回说了咱可以有更多的线路去到荷兰，去到比利时，搭乘欧洲之星完全靠谱这事儿。 以后你去欧洲旅行的时候，你说 你就上节目吧， 飞到哪儿，这么说吧，就我们只能说第一站去哪儿， 对， 至于之后我再去哪儿就看心情了。 没错， 因为可以坐火车，就是说走就走， 就是我去哪儿你管我呢，是吧？ 坐火车的时候没有一张欧铁的 pass 你就 out 了。 那肯定的，一定要个通票。 提到这个 pass 我真的是比较早用这个的。 真的啊？ 我是2010年就买了那个欧洲通票， 买了一个8年有效的，是吗？ 对，20年。 主持人的通票都是终身有效的。 哎呦我的天啊， 当年不便宜， 你买的是退休版， 如今如今真的是划算多了，而且就是玩法越来越清晰。说实话当年的时候我还真是研习了很久。 对， 但是我是 攻略嘛，是吧？ 对，但是对我这种最开始啊独自出行的这种小白来讲，有欧洲通票来说是非常方便的。 对对对， 首先我不用就是用各种国家的语言去了解当地国家的火车站的网站，去查各个国家语言的时刻表， 只需要会德语就行了，是吧？你 对，只需要有我的脸就行了， 够了， 美貌征服一切。哦，当然了，就是说你只要有这个欧洲通票，基本上在整个欧洲大部分国家，真的是超过85%的国家吧，应该都是 基本上100%了。而且现在还包括什么希腊跳岛啊，然后一些个特殊的高铁线路都在通票以内。 我们想问个问题，有中文网站没有？跟我们的各位朋友们说一下， 绝对得有啊， 必须得有。 有这不中文详解服务吗？ 对，所以就是说嘛，咱这样的一个有中文网站之后，我们中国游客就可以完全不用担心在欧洲坐火车玩这个方式哈，分分钟让我们买到票，踏踏实实的从哪站到哪站，特别的这个干净利落。 咱们今天就是实际操作一把吧。既然今天我们主要的两个目的地国家都在，比利时和荷兰，咱们就现在假装我现在要不是假装，就真的我要买张票了。我现在就要去这两个国家，我觉得给我们提供一些实用性的贴士，就是一上来我可能需要做什么，比如要挑选这两个国家嘛，对吧？几天这些实际操作的实用工具。 今天还有一个特别大的好消息，就是所有的通票种类全都降价了。 哦天哪！怎么？ 而且原来通票只有头等舱的，现在是包括了二等舱。 哦天哪！ 就是所有的通票，第一价格降低，第二一个舱位选择更加丰富了。比如说你要买这个比利时和荷兰的通票，然后就可以买一个荷比卢通票，叫做 Benelux Pass。这 Benelux Pass 的话还包括卢森堡，而且呢在网站上可以买，在天猫旗舰店可以买。 哎呦我的妈呀， 这两个 这么方便、 啊、它的直属官网 Uriel.com 上面可以买，在这个天猫旗舰店上可以买。所以这完全都是中国化了。 好，服务信息呢我们了解了哈， 现在都不光是中文的问题了， 那肯定的， 连店都开到我们这儿， 就是为了要给我们中国游客们提供服务。 跟便利嘛，对吧？啊， 然后我是据我所知，这个票是有两种可选项，一种是连续日期，还有是弹性日期，对不 对？对 对 对对对，弹性日期的和连续日期的现在也都合并了，把票的种类也缩短了。 嗯， 原来有好多种，有什么一国的，有自选多国的，然后还有两国的，然后还有全境的，现在基本上就合到一个全境通票就 OK 了。然后他把全境通票所有的这个日期弹性日期的选择性增加了， 操作简化， 操作非常简化，不用像以前似的，我这个在哪国家可以用啊？你还要做很多功课，不用了，你就直接买一张欧铁通票，然后价格跟你原来买这些个弹性通票和多国自由组合什么之类，价钱差不多了。 早就该这样， 我那一个月就白瞎了。 我可什么都没说哈，对， 我。本来优势在此，如今已经没有什么优势了。 优势了，对，那所以我们就赶紧上路呗。 好， 那咱们就既然是这个这样的一条线路，咱们起始点、终点在什么地方？咱来先把这个路线走一下，好不好？啊，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崇仁。 整个这条路线呢是自荷兰的鹿特丹市经过了荷兰的代尔夫特海牙前往比利时的根特安特卫普以及到比布鲁塞尔为终，这样的一条贯穿由欧铁贯穿荷兰和比利时的一条路线，覆盖了六座城市，整个呢是一场前往欧洲的一个艺术寻踪之旅，可以这么讲。 艺术寻踪之旅这几个字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就跟我们面前这个字幕条一样，叫做欧洲古典艺术跟现代精神的一种融合，因为我们用现代的工具去探寻那些个古典艺术之美，能够生发当中脚步里边那些个历史，每一脚都是一个脚印儿啊， 每一脚都是一个脚印， 真的是这一每一脚踩的都踏踏实实的。 对， 那好，那既然这个城市这么多，我们这个顺序就要捋一捋了哈。那既然咱们这个从开端开始的话，咱还就从荷兰开始，好不好？ 好， 咱先分享荷兰这部分，然后一会儿咱们再来聊聊看着比利时这部分，好吗？ 没问题。 好的，那咱就从海牙是不啊？ 先从鹿特丹开始，从我们整个旅途的一个始发点，鹿特丹开始， 这是我最爱的城市， 是吧？啊，我们还没有去过啊，不用着急，对对对， 那你不够洋气。 我们听崇仁怎么说？ 通过崇仁的介绍，你要了解一下这个。 必须的， 听过我的介绍了以后，大家都可以去鹿特丹看一看，去荷兰看一看。首先呢，第一站我们来到了荷兰的鹿特丹。鹿特丹这座城市呢，一直它是被誉为一个叫古典艺术与新锐设计完美结合这样的一座城市。为什么这么讲呢？哈，其实鹿特丹在二战时期它比较有意思。鹿特丹这座城市的话，在二战时期被一个炸毁了，战火所炸毁所波及，让整座城市化为一个废墟。当时呢，这个城市的市政厅、市政府就在投票，就是说我们是想说把这座城市按原样去复原呢，还是说要重新去建造一座全新的城市。当时大家投票有超过50%的人同意说重新建造一座城市，所以说当时世界上很多知名的设计师都前往鹿特丹进行一个再创作， 这商机就来了， 没错， 是不是啊？ 所以说很多当代知名的一些建筑大家以及设计师在鹿特丹留下了他们的一个印记，包括鹿特丹的一些建筑设计啊，像鹿特丹天鹅大桥，还有像鹿特丹的这个图片上面的一个图，这个大桥，对，这个是鹿特丹标志性建筑。鹿特丹呢，因为它整个也是欧洲的第一大港口嘛，所以说它的一个货物吞吐量也是居欧洲首位的。这个天鹅大桥的话呢，它是可以为整个的一个轮渡去提供便利，它通过它的这个船的一个桥的一个潮汐的一个交通，可以让那个轮渡自由通过。 而且这个造型感觉上并不是说直上直下这么一个希腊索结构啊， 它这个船一过的时候，它那个斜塔后边那部分桥面就升起来了， 对， 就像天鹅的尾巴翘起来一样 啊，叫天鹅大桥， 叫天鹅大桥， 神感觉哈，这个顾名思义。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看到还有好多个非常奇特的建筑，也很有名气啊。 第二个呢，想为大家介绍的就是这个立体方块屋， 对对对 对。相信很多人提起这个荷兰的立体方块屋，它都不陌生。这个方块屋的话呢，其实它是对于建筑学上一个创新，它用了一个几何形状去将这个房子进行一个不是规整的一个平面去进行顶天立地的这样一个建筑，它是以一个几何三角去进行一个建筑的。但这个房子里面的话呢，可以去感受一个建筑之美。同时呢，这个建筑的话，它是用一个比较明艳的一个黄色去跟蓝天进行一个相得益彰，很好看。这个一个是网红必打卡之地， 主要是那边的天也够蓝，这个黄的这个建筑物跟蓝天能够有一些区分，是吧？ 是。 咱这儿 太蓝了，那边的天。 对对对，咱这呵呵哈，那个 这两天不能提这事。 这两天的确是不太好啊。我们希望未来北京也能够有这么蓝的天哈。那当然了，这个是另外一个非常著名的这个几何方块屋，这里头到底是不是规整的？你去过没有？ 我去过， 你去过哈？ 这个里面其实像一个社区一样，它比如说它有公寓啊， 广场舞地带是吗？ 对，它就我去了哪儿都算广场舞地带。然后比如有餐厅啊，还有一些小的酒店，包括年轻人喜欢 hostel 的这种居住的形式，所以它其实像是一个社区一样，是一个年轻人集结地。而且它，我有时候在想，几十年前就是荷兰人就可以把这个建筑物设计成这样，这么有现代感，直到现在你看上去不但不落伍，而且仍然有设计感，你就能想到这个城市是多么有设计感。 所以就是说，这个屋子里头是一方面，屋子周围的这个配套设施也特别的具有现代风格，而不是说我们就孤立的一个建筑啪出来以后很突兀， 是一大片， 对，一大片。那这个屋里头，它这个房子，你看啊，这房子不都这样的吗？啊，这个歪的是吧？那好，这个里头是不是也歪的呢？人能在里边待吗？还是只是看看而已呢？ 这个其实我们就要讲到这个房子的一个设计学的一个建筑学上面的一个知识哈。这个房子可以看到它的四周角落的部分是一个类似飘窗的一个部分，你可以在这边坐着享受阳光，享受这个日光的照射，这个是房间内部的一个构造。同时这个房间内部呢会有不动的一个楼梯进行一个一层一层的旋转，每一层的话呢将空间进行一个合理的利用。比如说在倾斜的部分的话可以安置一个床，可以进行一个躺卧，比如说直立的部分的话可以作为起居室和客厅。对，所以说这个房子的话，它从利用空间来讲和同的一个建筑设计上来讲都是当时来讲比较先进的，现在看来仍旧先进， 真是就诞生了这个交换空间那个节目。 对，就是首先它是完全没有特别浪费的空间， 对对对， 全部利用上，而且还有设计感。其实包括鹿特丹这个城市，不光是方块屋，整个城市对我在我眼里其实都是很有设计感的。他们有一个特别大的市场，你知道那个市场啊，有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就是你一进去是个通道，它上面是一个圆的拱形门，然后你会发现这个拱形内饰就像一个大山洞一样，上面都是窗户。我在想这些窗户是从哪儿冒出来的，人家说这个菜市场上面都是公寓，人家家开门就能知道楼下哪家商贩在打折， 今天韭菜多少钱一斤是吧？对， 直接上头弄一筐下来就基本上来了。 苗山还是始终关注在吃这个点上，那既然提到这儿了， 居家呀， 咱就看看这大市场长什么样呗。 好 不好，咱有图有真相哈。321来看一下这市场，这个大窗户特别的别致，而且正面这个正前方就跟月亮门似的哈，是不是还有点中国元素的意思？是不是 你觉得像世贸天阶是不是？ 这个对面就是那立体方块屋。 哦， 对，所以说在立体方块屋居住的出来的人就可以来到市场进行购物吃饭。整个这个市场的话可以看到哈，它上面是一个大的壁画。对，这个应该也是世界上现在到现在为止最大的一个壁画。同时呢整个两边是公寓楼，所有的市场里面它可以在这个市场买到所有荷兰传统以及现代的一些食物。最新鲜的海鲜，最好吃的一些干果，还有一些 奶酪， 没错。 对， 提起奶酪也是荷兰的一个重点，也是荷兰的一个必吃的一个产品。对， 这个而且这个内部消息，这不限购 啊，不限购啊， 不限购， 这公寓随便买， 就是哦，公寓啊，我以为说是这里边的奶酪不限购呢， 奶酪肯定不限购， 公寓也不限购， 公寓也不限购， 早都买光了吧，是不是啊？ 这基本上都已经100%入住了， 太好了。所以到时候我们看看那个虫人跟那儿置业了一套没有，我们会去他们家玩了。 行，等我置上业了以后，欢迎大家来玩。 真实在哈，真是的。来，那继续来看看我们的设计理念更加突出的一个地方，这也依然来自于鹿特丹这个地方，那就是。是鹿特丹昆沙美术馆，这个地方是必玩必去之地是吧？ 没错。鹿特丹昆沙美术馆呢是我们为大家推荐的一个美术馆之一，这个美术馆的建筑师是塞库哈斯，这个也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可以看到哈，他用了很多他的一些经典的建筑元素，比如说这种大的一些就是玻璃的一个设计，一些透视，还有一些光线的运用，都是它的一些代表作。同时呢，这个昆沙美术馆它每年会举办各种展览，它没有说一些像我们一些常驻的一些展览作品，它每次都是流动的一些展览。它的展览呢，包含了很多的方面，比如说设计啊、艺术、摄影、时尚等等领域。其实呢，年轻人来到在 这个昆沙美术馆都是可以打卡一些当时现在比较流行的一些展览， 嗯， 同时呢可以感受到整个世界上最前沿的艺术设计甚至是摄影等等的一些作品， 是这么个意思。因为现在很流行这个网红打卡这回事嘛， 对， 很多人说去哪儿旅游了以后一定要在这个标志性的，不流行去古迹，现在是吧，不流行去古迹，要去一些当代艺术的这种潮范儿的地方打个卡，什么网红墙啊，什么网红图书馆呐，网红艺术中心呐，什么的哈。像这地方昆沙美术馆里头，你这么一看，斜过去一看，哎，非常大的一个阶梯教室，是不是感觉像？嗯， 其实这个昆沙美术馆呢，就是给你一个一年多次去往鹿特丹的理由。 嗯， 你可以在昆沙美术馆的官网去看它每年的展览的这个 calendar 这个日历，你可以通过这个日历去挑选自己喜欢的，可以一年多次往返鹿特丹进行一个看展。 真想住那儿，对吧？ 必须得住那儿， 就等他那置业呢，是不是？得绕回来呀、啊， 就看你了， 是这么回事？ 是， 哎，对，就看同仁了啊。那个鹿特丹这边这个还有没有什么点可以我们去补充的呢？ 好呀。还有第二个的话，其实想为大家介绍的是整个鹿特丹的第二个博物馆。 哦， 它有一个比较著名的博物馆叫博伊曼斯范莫宁根博物馆。 嗯， 这个博物馆其实很值得与大家一提的是，它有一个作品很著名的作品哈，叫通天塔。 来， 这个是就是艺术大家 Peter 这个伯鲁盖尔的一个著名画作。 嗯， 通天塔的话呢，这幅画其实它经常在全世界各地的一些博物馆进行展览，但是呢是由这个范莫宁根博物馆进行永久储藏的，所以说你在其他地方看到的都是临时被借走的。 嗯， 如果想去看的话，还是要去鹿特丹这个范莫宁根博物馆去看这座通天塔的。 嗯， 同时呢，这个范莫宁根博物馆的话呢，它也是整个鹿特丹进行了集中了很多艺术大家的作品之一的一个博物馆， 嗯， 也很推荐大家，就是喜欢艺术的人，其实你不能错过这个博物馆。 那是必须的， 喜欢艺术的人。 这跟那昆沙博物馆俩人对门。 哦， 这么近， 喜欢艺术的人都不能错过整个荷兰。你 真的是这么个意思啊？ 其实这两个博物馆的话，可以看到一个区别，一个是现代的一些设计啊和艺术，第一个是古代的传统的艺术，其实它代表了欧洲的两个派别。现在其实通过这两个博物馆的话，能感受到一个新颖和现代的一个区别。 太好了，那么下面我们要开始换城市了哈， 好， 对吧？下一站我们就要去到这个代尔夫特了，是吧？这个荷兰的知识之城。 对， 这个我们大家伙儿对于代尔夫特其实并不陌生，知道我们大家伙儿都知道这个皇家蓝啊，这个代尔夫特这个 蓝瓷。 那其实呢，代尔夫特给到我们的这个印象里边，不只说是蓝瓷，还有什么东西？来跟我们说说看。 其实整个代尔夫特来讲的话呢，它是整个荷兰的一个知识之城，它拥有了荷兰的高等学府以及荷兰的代表荷兰知识水平最高的两座学校。 嗯， 一个是呢代尔夫特理工大学，还有一个代尔夫特这个研究机构荷兰应用科学院。 嗯， 其实他们荷兰其实很多人对于荷兰的一个科技和技术都是很出名的，比如它拥有很多比较有名的一些品牌，比如飞利浦。 嗯， 所以说呢，其实代尔夫特可以代表着荷兰的一个最高的一个工业和一个知识水平，代尔夫特。完，另外的话呢，代尔夫特刚才像小黄哥刚才已经提到了蓝瓷，这个是代尔夫特最出名的一个产品。 这 个 蓝瓷，你看飞利浦这 logo 不就是蓝的吗？它可能也是借鉴于这个蓝色儿，是吧？ 对， 因为现在代尔夫特的蓝瓷也是荷兰的皇家的指定， 太贵了， 用瓷。 对。 每年都烧一个皇室的那个 限定款。 对，其实这个蓝瓷比较有趣的一点想跟大家分享哈，这个蓝瓷的起源是从我们中国的青花瓷过去的。 嗯， 但是呢整个荷兰人的话呢，他将这个欧洲的艺术与蓝瓷相结合，他在上釉和再去画整个的这个蓝瓷上面的花的时候，他去用欧洲的一些画法去为这个蓝瓷进行添彩。 嗯， 所以说形成了一个代尔夫特蓝瓷，成为了荷兰现在的一个国宝。同时呢，来到这个代尔夫特这座城哈，我推荐大家去体验的是代尔夫特蓝瓷 DIY。 我们可以看到像图上这个位老师，他是在去为自己的这个陶器作品去进行一个作画哈，同时你也可以去体验拥有自己一个独一无二的一个蓝瓷。 嗯，然后被收录在这样的一个蓝瓷博物馆当中，那是一辈子的荣耀了，对吧？ 对，通过你去到代尔夫特蓝瓷博物馆的话呢，可以看到整个代尔夫特蓝瓷的一个烧制过程以及它的历史起源。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讲的话，可以看到一些与我们自己息息相关的东西，比如说像青花瓷。对， 但是对于这个对我来说，这个蓝瓷工厂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它大堂里面有一个夜巡那个原作的用他们蓝瓷制作的一个版本，对吧？这应该是整个 这个皇家蓝瓷工厂镇馆之宝， 印象老深刻了， 是不是？ 真是 杨总，你说我说的是不是都是关键点？ 没错，你就能记住那些好东西， 对， 值钱的， 绝对值钱。 剩点哈，来，那我们再说一个值钱的地儿吧，哈，嗯，这值钱的东西是戴珍珠耳环的少女，哎，这个在什么地方藏着呢？来，给我们赶紧说说。 戴珍珠耳环的少女这幅名画的话就藏在荷兰的海牙皇家莫里斯美术馆， 嗯， 这个也是想为大家带来的第三个目的地，叫海牙。海牙这个戴珍珠耳环的少女的话呢，她被收藏于海牙皇家莫里斯美术馆。这座美术馆的话呢，不止收藏着维米尔的名画，同时呢还有一些梵高的名画，以及还有一些高更的名画。这座博物馆也是整个欧洲集艺术之大成的一个博物馆， 嗯， 可以在这个博物馆的话呢欣赏到欧洲近500年的著名画作， 看看了不得了哈，嗯！ 对，想重复刚才的一句话：爱好艺术的你，非荷兰一定要来荷兰。 这个地方是什么？在庞加队要进入，赶紧给我们说一下。这个地方是应该是， 这是国王办公室。 哎，对，对，他们也开放参观哈，关键是， 对， 嗯。 他不办公的时候可以开放参观了。 对，嗯，这些个 刚才那个戴珍珠耳环的少女的作者维米尔的家乡就是戴尔夫特。 嗯，那这个城市之间还是有 关联，勾着的， 哎， 勾着的， 去的都标着来比一比，赛一赛，看谁比得过谁。 对， 啊， 其实刚刚提到那个圣莫里斯美术馆，不光有戴珍珠耳环的少女，还有很多幅特别著名的画作。 嗯， 可能我们的关注点在那个珍珠耳环的少女上，但是其实有很多画作都值得推敲。 我们关注点在少女，你关注点在珍珠。 哎，你有一幅画就是那里很有名的画作。 哪一个？ 就是那个对，就是这个。 对，就是这幅。 对，这个是我当时在那儿站了很久，因为我在那儿有一个当地的那个博物馆的一个老叔叔给我介绍，说你看它的线条，每一根线， 这 粗细都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这幅图片已经成为了当代艺术的一个鼻祖的一个算是标杆了， 对， 标志的 标志性的东西了。很多人会说，没有人能够再超越这样的一幅配色。这种状态给人的一种就无限的遐想。 对，不但配色不一样，而且它的每一个框其实大小都不一，线条粗细也不一样，所以就很神奇。 有开放式的，也有闭合式的东西，所以说你可以能够感受到一种艺术家们在创作之初的时候，这种你可能我们普通人在这个工作当中可能完全不会有的一种生活场景。 嗯，对。但是看到这幅画作，我当时就想，艺术其实离我们生活没有那么远，没有你想象的那么远。可能很多人会说，我可能不会去美术馆或博物馆，这对我来说太深了。但是你假装你有一次去路过，走进去试试看， 对啊， 然后去尝试一下，也许就是每个人其实都能看得懂，因为对面对每一幅艺术作品的时候，每个人的感受是不一样的。 没错，所以走过路过都不能错过， 不能错过。 对不对？咱们走这一遭，从北到南，从荷兰到比利时，坐这个欧铁下来哈，一定要感受一下各种各样的艺术设计。 哎， 当然，如果说咱要真的实在去不了，看不起，买不起票钱，没关系，能看咱们直播也是靠谱的啊。怎么看直播呢？ 好，您可以现在拿出手机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直播间点进来，您选择潮流梦工厂，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现场视频了。 是的，当然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博一直播搜索活力982收看视频直播。当然了，我们也依然希望您可以来跟我们进行更多的互动交流，告诉我们您的旅行故事。左右巡航正在直播当中，广告之后马上回来，我们稍微休息一下，一会儿咱比利时见。 一提起贵州遵义，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当地酒友们他们不约而同地说到了董酒这个有点陌生的酒名。他们告诉我，董酒不仅好喝，而且不上头，还告诉我董酒有三大特点。第一，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流传下来的古窖池里，多种本草连同粮食酒曲每天不间断发酵酿成的酒醇香甘美。第二，每瓶酒的酿制周期不少于5年才能封装，产量极低。第三，它是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董香型具有中华老字号标志的白酒。我忍不住问，那为啥不知名儿也买不着啊？隐约听到谁说了一句，我们自己喝都不够。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 我们也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400-919-6188，用出厂价咱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400-919-6188。 硅藻泥 啥泥？ 蓝舍硅藻泥， 装修去甲醛，蓝舍硅藻泥。 我们一直在探索声音世界，从传统出发，向未来迈进，只为让更多人听见中国。12月9日，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正式成立，打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Fashion, Vogue, Style, Fitness, Makeup, Trending, Ciao。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5点到7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世界在你脚下，世界更在你眼中，潮流梦工厂带你亲身体验，探索环球视野，发现新鲜妙趣，左右巡航。 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了，正在为您直播潮流梦工厂左右巡航我们的旅行单元。各位好，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欢迎回来听众朋友，我是苗山。 那么今天呢，我们第二个时段内容当中我们刚刚呢是了解过了一下荷兰的情况。 现在火车要开了， 嘟嘟嘟啊，对， 你这个是嘟嘟车。 不是那个，现在好像流行一首歌叫什么嘟嘟，不是那个嘴巴嘟嘟啊，不是那个，是另外一个跟那个鲨鱼有关系的。 我看错你了， 叫做Baby Shark， 嘟嘟嘟嘟嘟嘟嘟， 在我心里你是不会听这类歌的。 儿歌走一波有没有哈？所以呢，下面要去嘟到这个比利时去了哈。 好， 这个小火车，不不不不不啊！到那边了以后呢，我们会觉得第一站应该去到什么地方啊？还是说我们有个什么样的一个顺序跟重点？来，先帮我们说说看。 我觉得第一站一定是布鲁塞尔吧。 其实呢， 来这么话筒先离近点哈，来来来，拉过来点，拉过来点，好。 其实呢，按照我们这个线路的合理性啊，然后第一站应该是根特，然后是安特卫普，然后是到布鲁塞尔， 到最后边。 对。但是呢，今天呢，我觉得也可以建议大家，我就倒着跟大家，按照这个顺序倒着跟大家介绍一下。 哦，也行。 因为坐那个欧铁的那个通票啊，不限次数，随便来回坐呗， 不限次啊，不限哪个站点，随便上下啊，对吧？ 那么就先跟大家介绍一下布鲁塞尔这个城市。 好。 因为呢，像我们比利时法兰德斯旅游局呢，正好2018年到2020年的推广主题是法兰德斯大师，它呢主要其实是围绕着一些中世纪的一些艺术大师来做的这个项目，但是结合一下呢，我们不单单只想推这些，那么我们就涉及到了游客在游览过程中所能接触到的各个行业的忠诚的工匠们，我们都可以称为艺术大师。对。然后正好呢，2019年明年是伯鲁盖尔大师逝世的450周年。刚才冲人也提到了通天塔的作者是伯鲁盖尔嘛，那么正好明年的重点是在布鲁塞尔这个城市。 你看这两个国家之间还有相关的关联，对吧？ 这叫弗拉蒙地区啊，以前是多少年以前，几百年以前是一个国家， 一个国家，对，一个地区。来，那我们就先到布鲁塞尔看看吧。这堆个球啊，这个球球很有标志性的哈。这是啥？ 这个是原子球塔博物馆。 哎， 布鲁塞尔，像大家知道布鲁塞尔这个城市呢，它不仅仅是比利时的首都，同时呢它也是欧盟总部所在地。 嗯， 所以说它的职能既是一个文化中心，也是一个经济中心，还是一个教育中心。 嗯， 像除了原子球塔呢，像在布鲁塞尔比较有名的还是大家都知道布鲁塞尔大广场。嗯，是诗人雨果口中的全世界的最美广场。 嗯， 没有之一。 嗯， 而且刚才呢，就是刚才说我们跟荷兰这边有很多的相似之处啊，像刚才荷兰有天鹅大桥，对吧？那么像在布鲁塞尔大广场，我们也有一个天鹅餐厅。 哦， 嗯，这个也是。 天鹅餐厅是怎么个意思？ 这个也是一个网红打卡必去之地，因为当年也就是马克思在这个餐厅写的是《共产主义宣言》 啊。在这儿啊，所以追根溯源，我会发现这个地方值得一逛。那现在这个餐厅里边还在这个进行着日常的运营吗？还是怎样？ 已经没有了， 没有了。 对，它因为它已经是算破产，但是游客到那边的时候还可以从外面来， 这古迹是吧？但是 来参观一次。 哦，你看看这个地方啊，我们可以看一些图片，是不是啊？ 嗯。 当然我们也可以这样吧，我们就是刚刚看过这个原子球啊，我们再来看第二一张。这张你来说吧，你来说哪张比较适合跟朋友们推荐这个地方？这个地 像刚才提到了有一个人画画的那个雕像，那张图片，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 好，来这张， 这位就是著名的艺术家博鲁盖尔。 博鲁盖尔， 对，他正在，这个是布鲁塞尔街头的一幅景象。 就是我特别好奇，他这个把画框哈，做了一个这种就是一个框的形状，而且缺了一个角。它这个里边我觉得可能含义也挺有意思，你可以去任你自己去发挥去想象，它就是画中人，人对面是画，城市呢在画里边，画还能够映衬出整个的城市这样的一个氛围，很有意思。 哇，你好懂艺术。 没有，我是现想的，现瞎琢磨。请叫我大师。通天塔啊，我来一个通地塔咔下去。来，所以这幅这个也算是一个著名的雕塑，在这个广场上面是吧？ 对，然后这个是广场附近，这个是布鲁塞尔街头。 嗯， 然后呢，你也可以想象一下，像刚才我觉得主持人说的非常有意思啊，就是你可以进行的想象。那么你透过这个缺口，你从不同的方向，在布鲁塞尔的墙面上，你还可以看到什么呢？那么有一幅壁画，您可以分享给大家看一下。 是的，这幅壁画啊，就是乍一看以为是照片，但是你再定睛一看会发现这是楼体的一个壁画。这是， 对，这个是著名的布鲁塞尔漫画墙的其中一幅。 叮叮， 是丁丁历险记吗？ 这一幅不是，但是离它不远的十米处是丁丁。 对对对，这个是什么呀？这就是一个街头的壁画而已是吗？ 对，因为像布鲁塞尔呢，它总共市中心有44处这种不同的那个漫画，然后在漫画墙，然后我们也有一个线路，就是如果家长带着小朋友在布鲁塞尔，你在差不多用2.5小时的时间，你就可以游览布鲁塞尔市中心的这44幅图画。 这44幅肯定离得都不太远了，就是说，是 对，离得都不远，而且这个你游览壁画的过程中，也可以观赏到布鲁塞尔的一些必去的景点，比如说像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小尿童啊， 也就是说，它是穿插在城市当中、市中心当中的， 对， 布鲁塞尔市中心的这里边， 对， 然后我们可以游走着去看， 对， 然后呢，这个44幅这个算是墙体的绘画哈。它最大的和最小的差别会很大吗？ 不会很大，因为都是在外面的那个墙壁上， 因为楼都差不多高，是吧？ 对， 不会说有特别大特别小的那种。那这个东西怎么保护啊？我们很好奇这东西。 其实我觉得主要还是看大家的自觉。 就是你自己没有上面涂鸦是一方面，这风吹日晒雨淋没关系。 对，因为他们会用一种特殊的材料来制作这幅巨画，所以说以至于风吹日晒雨淋对这个画都不会有太大的磨损。当然，如果是经过了差不多50年以上，那么也政府也会有相应的修复工作。 这种壁画是人家艺术家自发而成的呢，还是说是有组织有纪律的？ 刚开始的10几幅的确是自发性的，但是呢，随着 着可能大家觉得哎，这个举动还不错，然后到了后来慢慢的是政府来有组织有纪律的。那么也就是说大家都知道，比如说在比利时他的房间里面是所有权是自己人，但是现在他的墙壁的所有人是政府，所以说政府每年会选一个大家会投票然后觉得最有意思的一幅画，然后最 popular 的一幅画，然后画在墙上。也就是说今年是44幅，可能明年就是45幅，他每一年会有一幅新的再画上去。 这有点意思啊，这墙属于政府，属于国家的啊， 就是政府征用了。 对，这屋里头属于你自己，那这买房不就是一使用权吗？ 感觉是政府有一墙皮。 对，人家说你家有矿，你家有海，我们家有墙。 但是我相信当地人应该都很乐于就是把这个墙皮贡献给政府，因为让整个城市看上去就是在一个童话故事或童话书里的样子。 对对对，没错，这倒是啊。 反正这个这么布鲁塞尔吧，对我来说我心里是一个甜腻腻的城市。 怎么讲 因为满街道都散发着那个松饼加奶油或松饼加果酱的味道。 就是当地人这么爱吃这种甜食吗？ 巧克力的味道。 华夫饼也是比利时的国民甜点。就是走在大街小巷你就可以看到不同，真的是不同口味的，而且上面还可以加不同的水果。 加果酱啊什么的。 你知道你只要走那条街上你挨个试吃你就不用买了。 你又是给我们来一个比较糟糕的旅行体验。哎， 那个是从这街头的时候70公斤，出去的时候75公斤。 只是我开个玩笑，因为家家户户啊，其实有自己配方的，上面有加各种奶油奶酪啊，有奶油啊，加草莓啊，这是比较经典款的。当然了，还有你喜欢的各种水果，当然加巧克力酱就不用说了。你看， 就特别甜， 是不是馋了？ 妹，我特别害怕这么甜的东西。 它不是甜，它是腻腻的。 那我就更害怕了呀。 我最喜欢腻腻的了。 是吗？ 对， 那祝你幸福。那个， 你知道华夫饼在那个饼铛上烤完之后酥酥的那个皮， 哎，我爱吃原味那个华夫饼皮儿。对， 所以 包括你看我吃白菜爱吃的是帮啊，跟别人不太一样。 那你吃皮吧，我吃料好了。其实贵的部分就是料。 那，你请我去就行了呗。 行。 其实除了华 分工哈， 其实除了 韩露受不了， 齁着自己了。 如果主持人觉得齁的慌呢，那么除了华夫饼，比利时还有另外一个很有名的小吃。 好，说说 叫薯条。因为虽然薯条的英文名称叫 French fries，但是其实薯条的发源地是比利时。 哦，真的，这个还真没听说过这个事情。 而且比利时的薯条它制作的工艺非常有讲究。它是用就是当地一个特定地区的土豆种出来的，然后切的大小呢是要一厘米粗细。 就是 正方， 不太宽，然后也不太细。 对，然后它要用高温轰炸两遍，第一遍呢是把内部炸熟，然后第二遍呢是把外部给炸焦了。 哦， 所以说口感真的是，主持人可以想象一下， 就是外焦里嫩的感觉， 就是胖呗。 对， 吃完了就是， 因为是炸的嘛。所以你给我推荐俩，一个就是啊，这个加各种奶油、巧克力酱的华夫饼，人华夫饼本来挺好的，你加这那以后，把我弄胖是吧？ 特别 薯条，然后 咱们 就给我吃， 然后咱们俩水平就一样了。 不，那我还差你大概也就一个人的距离。 好事儿，别的。我们刚才说布鲁塞尔是一个甜腻腻的城市，不光有松饼、华夫饼，还有这个城市到处有漫画的气息，有我们儿时的童年回忆，比如丁丁啊，再或者蓝精灵。当然，你知道巧克力，满街都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巧克力， 对， 而且十盒起卖的那种啊。是吧， 这么多呀。 对，而且品种真的是数不胜数。 那这样我们再继续聊啊，比利时这边咱们还要看哪张图片，咱们看图说话吧，好不好？ 好， 你来说哪张图片，然后我们再来说是这个图片所对应的这个地点，好吗？ 好。那么我们倒着走的第一站已经结束了，那么我们下面就进入了第二站。那就是安特卫普这个城市。这样，主持人，我给你出一张题，你看着你觉得哪张图 像？ 我瞬间好像被考倒，这个35太难了，跟你说。 这个真的好难。 好难，哪个像是吗？ 对， 哪个像安特卫普啊？ 对。 那我觉得这个安特卫普啊，这个城市，肯定应该是个人名。 我教你一个办法啊，他说倒叙吗？ 倒叙吗？ 你按照顺序倒着放。 图片下载不是倒着来的呀，它存储方式不是按照文件名来的。 我帮不了你了。 来吧，我们看看这个吧，好吧？这个人像是不是啊？ 人像是不是？ 这个。 哇，主持人真的是 还是有慧根，太有慧根了。 你看到他韩露露的那个 互吹哈、 啊，对对对，他那个崇拜的眼神儿。 来来、啊、来，我们赶紧去讲解安特卫普这边吧。 2018年我们推广的主题其实就是鲁本斯和鲁本斯故居所在的城市安特卫普。 但不是说布鲁塞尔吗？大设计师吗？不是。啊， 那个 城市的哈、啊， 对那个 啊、哦，明白了。 布鲁盖尔是布鲁塞尔的、 哦、好。 那么安特卫普的代名词那就是鲁本斯。 嗯， 这张图呢就是鲁本斯的自画像。嗯， 我们插一句哈、啊嗯，我们看过好多自画像啊、嗯，看过梵高的，梵高好多好多自画像，但是呢，会发现他自画像好像都不太真实，不太像自己，感觉是。但是这个鲁本斯自画像，这太写实了哈，这是怎么回事呢？ 嗯，这个是他也是当时运用了一种特殊的绘画工艺 哦，3D 打印、嗯、开玩笑，来跟我们接着介绍哈。 像其实今年的年初呢，在 Lonely Planet 评选的 Best in Travel 2018榜单中，安特卫普也入选了2018年最佳的旅行城市 Top Ten。 嗯， 像安特卫普的名片，大家听到可能有比如说荷兰有第一大港，那么安特卫普就是欧洲的第二大港。 哦，第二大港。 嗯，而且它时尚，然后它有钻石。 嗯，这是钻石这一个算是交易地是吧？啊， 对，因为安特卫普是差不多世界上85%以上的钻石切割都是在安特卫普完成的。嗯、而且我也想考一考崇仁。像安特卫普呢，它的钻石切割工艺有自己独有的一种名字。 它是撸袖子，说吧。 这叫啥呢？这个切割工艺啊。 你猜一猜，就是你可以猜一猜。 数字吗？是什么切割面？ 不是，是安特卫普专门它有一种自己的切割的 名称。切割的工艺啊。 叫什么什么切割。 叫什么 安特卫普切割。 哎呀，太有会了。 好难啊这个题目，我的天哪。嗯， 对， 安特卫普切割， 安特卫普切割，也就是说，其实现在比较有名的一些珠宝上卖的珠宝，他们提供的证书上面写着的都是安特卫普切割。 嗯，有啥特点呢？这个切割方式？ 它的这个切割特点就是，它是切了至少要多少多少面以上，然后这种。 嗯，按照、这个、 我给你翻译一下啊， 好， 就是传统在欧洲的皇室 啊， 他们很喜欢佩戴啊宝石啊钻石啊、 嗯、 然后这些宝石在佩戴身上的时候，有时候是在帽子上面、 嗯、 有的时候是在衣服上面，有的时候是在这个刀鞘上，也有时候在皮带上，反正什么时候都能显示出来。你就说那时候的男子是多么的费钱哈、啊、就可以想象得到。 现在顶天买个表啊，买双鞋呀、啊、是吧， 那时候的皇室啊贵族啊，尤其男青年们以佩戴各种成套的这种宝石饰品为荣、嗯，所以就是怎么能彰显这个宝石闪又亮，那这个时候切割工艺就至关重要了、 嗯、那是肯定的、啊、 传统的切割呢，就是比如说面比较少，然后显示能够把这个石头的整个部分露出来、 嗯、 后来发现皇室觉得这样不够闪，不够闪耀，那后来安特卫普的切割方式呢，可以很多面多棱的让这个宝石或钻石在这个阳光下更加闪耀， 就是呈现出更好的一种火彩出来啊。 对，所以这个工艺上面也更加精细，然后也更加困难一些、 嗯、对，我觉得说对于宝石的其实呢，荷兰这边也是非常非常厉害，包括有像是我们非常著名的像加山啊等等的这个切割厂啊，曾经我妈在很多年以前还曾经到访过这个加山钻石这个切割厂。 咱妈果然有品位、哎、 买回过一颗来，那会儿那年代贵的去的，可是啊，昨天晚上在家跟他吃饭的时候把它翻出来，那会儿我不知道他是来加山买的啊，一看小黑盒打开一看，哟，这不是加山吗？ 这加山钻石你当时买完了以后多少年以后可以原价退回去换大的， 这是我妈的原话、 嗯、 对。 这现在这故事还存在呢， 还存在。 因为刚才说的那个钻石切割工艺啊，就是现在咱们比较熟的一个叫做八件八心 啊，八心八件、嗯、 八心八件，这个是大家都特别耳熟能详的，你去珠宝商那儿都告诉你这个， 对， 就是跟刚才苗山说的那个似的，就看它闪耀程度，就八心八件是最佳状态、嗯、 对对对， 但是它还可以增加它的这个璀璨度，就是磨更多的面、 嗯、 但是对于这个切割工艺本身的要求和这工匠本身的技术水平就要求非常非常高了， 没错。 而且很多的这个现在这个珠宝商啊，都为了区别于这些个技艺，然后因为都是本家的独家技艺嘛， 对呀， 所以你要区别，所以他用现在的高精尖的镭射技术在上面刻上自己的 logo， 哎， 比如就这个方面的话，就可以去伪存真，而且很多的时候就是可以养钻石， 没错。别的我不知道，加山那就是 G51哈，是 加山那个是121面。 对， 就现在最多的就是121面，就看起来特别特别璀璨，无论你从什么角度你看起来都是闪闪的。 那肯定不是八星八剑，因为它那个远远多于八星八剑。 八星八剑是56个面， 56个面而已。 对， 对， 要是给我的话，你的两克拉钻石到我手里切完了就可能剩1.3克拉，其他都磨下去了。 对，要给我的，要给我的话，多少个面都行， 都行，不错。给我啥都要，照单全收，是吧？哈，所以说，你看这安排外补这边也会有这个自己的安排外补切工，这样这个切割形式很有意思。那你看，既然是钻石的一个切割圣地，那当地买钻石便宜吗？ 那么 你买过是吧？哈。 离鲁本斯故居不远处， 嗯， 然后今年新开了一座钻石的博物馆。 哦， 在那里，我觉得大家，因为它有一个展示商店，然后1到2年之内， 嗯， 它的折扣力度会比较大。 行，到时候我们可以海外代购一波啊。 嗯，海外代购一波。另外一个自己去的话，我不知道，应该跟荷兰跟比利时应该差不多啊，因为荷兰在欧洲来讲退税退得高。 哦， 你买完了以后退税比例是21%， 那么高啊？ 对对对，因为它的消费税高嘛，它消费税高，你都可以退回来， 就打1%， 就不一不小心自己就给自己打一广告， 何必要这样说明白了？真是的啊。 这个是好事儿啊，这买什么东西都是退那么多税。 对对对对，现在都支付宝退税是吧？都是非常非常方便。 没错，支付宝退税，一留手机号，支付宝的手机号直接就入那个支付宝账号里了。 没错没错，来咱们继续聊这个比利时这边哈。对，荷兰先别激动哈。那个来，咱们继续来说安特卫普这个城市。刚刚我们看了第一张照片是吧？哈， 嗯 嗯，还有哪张照片是安特卫普的？嗯 嗯。 这不是给你的问题吗？你接着猜呀、 啊。接着猜是吗？啊、这个是吧？你看着这些东西应该都是吧， 这个就是我们下一个 啊、哦、下一站了啊。来、嗯、那我们换啊，这个我没猜对，看来是这道题出难了啊。这个是不是，这个是不是，哎，这个 这个也是我们下一个城市。 你看 咱们就下一个城市的话 太着急了，真是的。 那就下一个城市吧。 哎，因为这咱们这图片啊，这个太多了，所以有点抓瞎啊。这么老多图片以后，那咱就下一个城市没问题，依着苗山走。嗯， 对，既然这样的话，我们就到了下一个城市。 嗯， 那就是有一个著名的诗人曾经说过 啊， 根特是比利时保留最完好的秘密，如果你不知道这个秘密，那你会此生遗憾。 保留最完好的秘密，那既然保留的完好，这秘密肯定我们都不知道的呗。能公开吗这事儿？ 那么为了、 这个、舍不得开始哈。 但是我还得跟大家分享一下，因为我觉得好东西一定要跟大家分享嘛。 好。 那么其实2020年呢，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就是世界上第一幅真正意义的油画， 嗯， 是来自于哪个城市？ 那就是这儿呗，应该就是，是吧？你刚才都提到根特了， 就 是吧？那肯定是根特嘛。 那主持人还是比较有慧根的。 来，那就咱说这个，我这个慧根好多了啊！我这脚底 慧根无处不在， 满地都是慧根。哎呀，真厉害啊！这油画就是第一幅嘛。 对，这幅画就是世界上第一幅真正意义的油画， 嗯， 根特祭坛画，又名羔羊的祭典。凡艾克兄弟呢，就是创作了这于1432年创作了这幅画。 嗯， 我为什么说它还有秘密、有惊喜、有彩蛋呢？ 嗯， 是因为其实这幅画它正在修复中，就是它现在在展在根特的圣巴冯大教堂中展出了其中的一部分。 嗯， 但是另外一部分呢，是被拿到了根特美术馆，在进行精心的修缮。 嗯， 到了2020年呢，这幅画将被完整的修缮成功，然后被搬回到，等于说完整的真迹会在圣巴冯大教堂中重现。 重新， 对， 嗯，这个还是值得期待的，2年的时间啊。 对 对，那我们在关注过了这样一幅壁画的这个油画之后啊，看看这个，这肯定是根特。对吧？ 啊，这个是大家都知道，七月 还是 其实7月21号呢， 啊， 是比利时的国庆节。 哦，7月22号是我生日啊！ 哇，缘分， 算上时差，你们是一天， 真是哈，啊，缘分， 算上时差，你们是一天。 那么也就是主持人生日前的第11天开始， 哎呦呵， 根特会举办一个特别盛大的节日， 嗯， 叫根特节。 嗯， 为期根特节呢是为期10天。到了根特节的时候哈， 就是举城欢庆， 就这样是吧？ 对，这个当时到时候呢，学校肯定是放假了， 嗯， 基本上除了餐馆和酒吧，其他的店铺所有店铺都会关门， 嗯， 然后街头各处都是有随机的这种音乐表演，主持人就你看到的这个景象啊， 嗯、 这个台子都是大家随机搭的， 随机搭的， 完全是无组织、 哎、 无纪律、随心所欲的搭建成的， 啊、就能成这么高规模是吧？啊， 对， 就玩这么高兴、 就是一个全程参与的活动。其实也是一个全民参与的活动，因为到了根特节的时候，周围邻国的朋友们也会到根特节来感受这个节日的气氛， 非常有意思。那我们除了这样一张照片了解过根特之后，其实还有其他的照片，还有下一站呢，是吧？哈， 嗯， 还有一个城市是吗？像这些照片我们还没有提到哦，像这些照片。 这个是我们当时的第二站、 哦、 安特卫普，这个是鲁本斯， 鲁本斯那个，对，这不是鲁本斯的那个画吗？啊， 对， 这么小哪看得见呢？对吧？哈，我这手机里头哪找着这么细的细节？真是考我哈、啊，真是。那这样吧，我们还能够看到像是这些个图片，这些个图片也非常漂亮。这个我们一一来说一下，我们还剩几个图片没提到哈。 这个图片呢，这个就是鲁本斯的雕像。后面呢是著名的安特卫普圣母大教堂。其实为什么把这个雕像跟这个教堂照在一起？因为鲁本斯还有几幅巨作，其中有基督的上架和基督的下十字架。这个巨幅著作呢都被展在安特卫普的圣母大教堂中。所以也大家也值得一看。 对对对，那今天呢，我们也是时间关系哈，可能咱们整个的线路啊，以后还得慢慢去捋，咱们可以分别捋荷兰，再分别去捋比利时， 嗯， 然后咱们再分别再去捋各个城市，好不好哈？也希望咱们明年可以，包括2019年、2020年，咱们可以分别去走一走这些个地方， 对， 自己探寻回来了以后，咱们跟各位网友们再去好好分享。 对，今天只是这个蜻蜓点水，我们是坐着欧洲的铁路火车， 对对对， 然后沿途可以经过我们刚刚提到的比利时和荷兰，简单游历一下。 嗯， 我们其实提到的这些城市呢，是特别不能错过的、特别著名的旅游目的地。 嗯， 希望大家有机会的时候，我们也会在专门的节目里展开为大家介绍更多的来自荷兰和比利时美好的城市。 太对了，所以今天呢，也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三位特别来宾啊，我们的座上客来自于我们荷兰国家旅游会议促进局的杨宇先生，还有我们王崇仁先生，还有我们来自于比利时法兰德斯旅游局的韩露女士哈， 谢谢。 今天我们三位给我们分享了这种争先恐后这个意思，非常有意思。 对 啊，刚刚我们在前面时段呢，占了不少荷兰的时间说欧铁，那咱们这个时间当中，我们还剩下最后两分钟了，咱们补一小段荷兰的这个小片儿，我们看看这边的视频，更加直观的认识一下2018年、2019年的荷兰到底该去怎么玩，好吧？好了，我们一会儿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潮流梦工厂之左右巡航，我们一会儿见了各位。 大娃出行首选荷兰。

脚下，世界更在你眼中。潮流梦工厂带你亲身体验，探索环球视野，发现新鲜妙趣，左右巡航。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正在直播潮流梦工厂左右巡航我们的旅行单元。那今天呢，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小时依然是我们的邀约的旅行时间，来继续开启我们的邀约新旅行啊！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欢迎回来朋友们，我是苗山。 哎，那么今天呢，我们两位特别来宾也要来欢迎一下吧，来自于我们的邀约的旅行代表，我们的马令玲。玲玲你好。 你好主持人好。 哎， 大家好。 那身边这样一位我们的非常深沉的男生，那也是一位对于声音极其有爱好的人。他在喜马拉雅 FM 也开了一个自己的一个播客一个电台。让我们来先欢迎一下这样的一个艺术频道的签约主播我们的碎片先生，欢迎。 大家好，两位主持人好。 用自己的声音去描述自己的艺术之旅，很有意思。好，那今天呢，我们也是邀请各位网友们来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是吧？ 您可以现在拿出手机啊，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找到我们，左下角直播间点进来，您选择潮流梦工厂，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的丰富的视频以及图片资料。而且先卖一个小关子，可能还有一些惊喜彩蛋在其中穿插。 没错了，当然了，您还可以通过我们这个微博以及一直播关注活力982收看视频直播。当然我们也可以在节目当中听到，可以看到更多的旅行当中的一些个点点滴滴啊，这些故事。 刚才上个时段我们其实就提过，有一些美术馆啊博物馆可能不太懂的朋友们觉得门槛太高，不知道怎么看。那今天这个时段我们其实就带大家啊，其实用我们自己内心的语言去了解一下眼前的画作，或者是一个大师曾经遗留下来的一些特别神奇的物件。 没错，今天是我们这个在节目直播的有史以来，可能在直播间里头展示东西价值最贵重的一期节目，有可能是。 对，今天是堪比某拍卖行的拍卖品。 真的就是哈，因为好像我据了解，应该再有两天他们就要开始他们这个秋拍第二波了。所以呢，今天我们这个在节目当中要展示的展品价值不菲。 对， 关键里面还这个蕴含了有艺术家本人的以及藏家本人的各种各样的心血， 所以今天真的这个藏品是沉甸甸的展现在我们的眼前，希望大家不要错过这个机会，赶紧搜索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等您看到我们。 是的，那其实呢，我们先来聊一聊看关于今天我们要去的这个地方这个主题啊，可能还是由咖啡来作为一个引子比较好一点点，是不是啊？因为我们大伙都知道咖啡呢是意大利的灵魂， 对 啊，对吧？这个很多人都会说，你要喝咖啡的话就必须得喝意大利的。 对，就是咖啡对于意大利人来说就像平常喝水一样，他们基本上隔那么一小会儿就要来一杯， 浓缩的必须得喝啊， 对， 不浓缩的完全不喝，这么个意思。那既然是浓缩的，那就肯定是又稠密又能够体验它的一种核心的价值。那所以旅行也是一样的，能够包含它这个古典时期，包括是一些信仰的景观啊，以及艺术的人文。那这个地方就是意大利啊，我们在意大利的应该能够看到什么样的一些个转变，包括曾经的和现在的一些转变。咱先从哪儿说起呢？二位嘉宾来帮我们先做个介绍吧，有点玄乎啊，咱就是开场啊。 然后那请碎片先生开始吧。 来、 两位好啊，然后收音机前的 APP 前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碎片啊。如果了解我的节目的话，可能这个称谓是比较熟悉的，我的开场一般都是这样的。刚才两位这个主持人已经聊到了意大利的咖啡，那么这个咖啡呢是意大利的灵魂的这个饮品对，而且它的喝法和我们其实不一样，我们一般去比如说星巴克呀 Costa 呀，然后你会要一杯这样的或那样的，但这种咖啡在意大利其实比较少见。我一个在意大利生活的朋友他告诉我说，他说 带奶的咖啡是很少喝的，或者说那并不是意大利人认为的真正的咖啡。而真正咖啡是什么样的？就是很小的， 对， 像我们中国喝酒的小酒盅一样的，非常非常少，而且瞬间就喝完。人家没时间说去品这东西，因为对他们来说这是必需品。 嗯， 这是浓缩咖啡。那么我在和朋友们去聊意大利的旅行啊、人文啊、这个文化的时候，都愿意用这个开场。为什么呢？因为意大利本身的这个人文景观和它的文化积淀程度就跟它的这个浓缩的咖啡一样。 嗯， 为什么呢？如果我们从一个最实际的角度去说这个问题啊，如果你想去欧洲了解西方的文化，然后你的时间上啊，或者是经济上啊，有一定的这个预算的这个局限的上面的天花板的话 啊， 那我强烈的建议你一定要去意大利。为什么呢？因为意大利就是整个西方文化的一个浓缩品。如果我们把一个伸进地中海的长长的靴子一样的亚平宁半岛平均开始分配的话，我会给你一个建议，你把它分成三部分。 嗯， 它分为中部、南部和北部地区，这里面就包括了你在欧洲想看到的，或者说你主观认为欧洲有的所有的东西。 嗯， 为什么这么讲呢？我们知道欧洲的文化可能言必称希腊，你觉得是今天土耳其的这一部分和希腊的这一部分，但实际上由于战乱啊、历史的原因，其实我们在土耳其和希腊看到的并不是特别完美的神庙啊、遗址啊，但是我们在意大利的南部地区可以看到。为什么呢？有一个伟大的古典的西方的作品叫做《埃尼阿斯纪》，它讲的就是希腊这个罗马的这个祖先是怎样漂流，从特洛伊战争失败以后漂流到南意大利地区创立自己的国家，就是罗马的祖先。 嗯， 那其实这个古代的神话传说里面讲到的问题是一个实际的问题，那就是希腊实际上在早期的时候在南意大利地区是有殖民地的。 嗯， 殖民地这个单词对于我们中国人或者亚洲人来讲可能有一点感情色彩，但实际上在古代的时候，殖民地的意思就是我们家发展的好好，但是我们家的地不够了，所以我要分一些孩子到另外一个处女地区进行开拓。 嗯， 所以南意大利地区其实是代表了古希腊文化非常杰出的一些代表，比如说帕埃斯图姆地区，比如说西西里岛，有非常完整的最早的这种被人们发现的古希腊的神庙。那这个其实不是意大利的部分，而是古希腊的部分。 嗯， 而进入了中部意大利地区，那就是托斯卡纳和罗马地区。这地方有什么呢？如果我们对托斯卡纳不是很了解，你要知道相当于托斯卡纳的省会城市佛罗伦萨。 嗯， 如果点到这四个字的话，我们想每一个朋友都有他的感觉了吧。 对， 所以这个代表其实是我们对西方艺术史最先入为主的部分，文艺复兴。 嗯， 啊，佛罗伦萨，而它旁边还有个最重要的城市，就是罗马。 嗯， 罗马是什么呢？它也是这个文艺复兴的重镇。而最重要的是，由于宗教改革而导致的这种信仰的衰竭，到了1600年代的时候呢，教会可能还要去搞一些景观啊来吸引信众，所以从那个年代开始，以罗马为中心的华丽巴洛克就会出现。 哎， 所以我们说到的这些点，可能有些词我们都是了解的，那就说明在意大利这个地方，你是去了一个国家，但是你去的其实是全欧洲， 就是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文化的一种交融啊，一种汇合。而在这其中你可以发现，哎，在欧洲的一种文化的核心，这个地方是最最最容易能够一步就是一揽子全包圆的。 对，意大利就像展示了欧洲的文明的一个地方一样哈。 是的。 所以最美的地方应该就是在今天咱们节目当中这些个地方了啊。那咱们也会通过一步一步的去行进，去看一看那些照片，那些老照片背后的故事，去看一看我们今天在节目直播间现场的真迹啊等等的古董，还有一些内容。那咱第一步先去到的就是赫本公主与这个巴尔贝里尼宫哈。啊， 是的。这个是这样，其实如果我们先入为主认为这是一个旅行推介的节目的话，那可能你会认为我们去做一个经典的线路给你，但是我们越来越个性化的旅行其实就落到了一个点，就是我不想跟别人去。 嗯， 我想自己去。 对， 但是我最头疼的地方是我去哪儿啊，我买了机票落了地了怎么办呀。 嗯， 我开了一个百度地图就可以了吗？其实不是这样的。 嗯， 你会在不经意当中错过好多边边角角转角遇到爱的机会，因为我们不一定了解那个地方。 嗯， 所以今天我带来的这些东西其实是什么呢？我是个历史老师。 嗯， 所以我有这样的一种分享历史的感觉，这是我自己的一个心得啊。我总觉得如果你讲的这个东西你能够摸到那个你讲东西那个年代的东西的时候，其实是一种灵魂上的交流，它会给你一种力量，然后你传递出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没错，比如说你看苗山上周去哪哪买了一个碗回来摆家里头自己吃饭的时候，你看这是我上周买那个碗，多开心呢，这是灵魂的交融。 对， 对，历史短和长啊都叫历史吗？是吧哈， 是的是的是的。罗马人有一个传说，他认为任何一件艺术品被做出来之后，他身上就会有一个守护神，他一直待在那里。所以你跟一个古董或者是跟一个艺术品交流的时候，你不是跟那个材料在交流，你是跟里面的保护神在交流，是这样的一种灵魂上的沟通。那么所以我今天带来这些图片本身这是一种你摸上去就有这样的感觉，因为它是120年前的一种印刷品。那么今天这种印刷模式只有在它是存在的，只有什么时候存在呢？超级高级的书画作品印刷的时候才会用到这种工艺，它被称为克罗版。 啥意思？ 克罗版 啊， 克罗版其实这是一个音译，音译的词。它这克罗版的克罗的意思呢，来自于希腊语，就是胶水明胶的意思。也就是说这个版是用明胶来制作的。那么明胶制作的啊，有好多噼里啪啦的这个复杂的工艺，我们就省略了啊。总之我们要知道一点，就是克罗版的印刷品是基于另外的一种照片，就是最古老的一种照片，玻璃照片。 玻璃照片。 玻璃照片。我们知道今天你要拍一个底板，那都不是今天了，在二十年前你要拍胶片，然后洗出照片。现在是。 都是数字化 的，瞬间就可以看见。但是在这个胶片之前，其实有一个冲到胶片的东西，不是胶片，是什么？是玻璃。 对 啊，玻璃就相当于胶片，但是那个他拍的不是负片，他拍的是正式的照片。也就是说玻璃照片只有一张，而不是用可以洗好多张。那只有一个人有，而且玻璃很脆弱，怎么办呢？他就发明了一种模式，大概是1870年代的时候德国人发明的，就是用玻璃的胶片来翻译一种板，然后把这个板再印刷出东西来。而且都是手工的，那个年代必须要手工一张一张印，而且这个板制作非常的麻烦，它非常脆弱，一次只能印500张 就毁了， 就坏掉了，然后重新来印。那这个最大的特征就是什么呢？非常的精细啊。我今天给了好多的图，是从这样的一张图里边，比如说我给大家展示，这是一张印刷品的克罗版的照片。 这张图先说它是一个老物件， 对，它就是120年前印刷的， 它真的是那张原版的120年前 的 那张， 真的是120年前印刷的。而且依照它来印刷的那个照片，可能就是121年前，或者是130年前的玻璃照片。 外边应该挂个膜， 所以您就这么着直接拿它呀？ 对，老师你搁个膜， 因为这个照片是没有那么脆弱啊，但实际上外面这个板子今天很脆弱，我带来的时候它不停在掉一些小 渣。哎呦我的天哪！ 我想。它120年前诞生的时候，你看这东西，这是一个皮儿， 这个皮儿， 120年前 相册是吧？ 是个相册啊。诞生的时候呢，它是崭新的，它不知道120年后它会来到中国， 是啊， 不知道120年后它来到中国的时候，它有的一部分渣掉在了北京的地铁上， 掉在了我们的直播间里啊，还被有时候很有些渣被我们吸进了自己的肺里啊。 所以这个历史就是这样，时间是最强的一把刀，它会把所有东西全部磨没。那所以当这些东西还存在的时候，我们要珍惜它。话说回来，到了这个实地的时候，你看到的东西要比这个更好。我今天给展示的是几个，我还是回到刚才那句话，我想自己去怎么办呢？我们得自己制定线路。如果你要制定线路，你必须知道你所经历的东西到底是什么。 我得要看得懂，对不对？所以就是以前啊，以前我在很早以前没有去过欧洲之前的时候，我有一个很大很大的顾虑，我就说我为什么不去欧洲？很多时候周边人都去欧洲玩啊，说又去意大利啊，又去这个法国啊什么的。我说始终没有去过欧洲， 心怀敬畏是吗？ 我对，真的，我当时我觉得我就觉得我一方面啊，说好听的叫心怀敬畏。说接地气点，就是怕浪费钱，就是去了以后发现看不懂，白去一趟，对不对？那我觉得我去的干嘛呀？我去美国就好了呀。 哦，这就是为什么我一趟一趟的去意大利，你一趟一趟的去美国的原因。 我先把这种历史短的先玩透了，然后我们把这个历史积淀多了以后再去欧洲。我这个自惭形秽啊，在苗山面前，对， 不， 苗山这个行走欧洲偷偷的人都是。 不是，我去那儿很多的原因，真的是因为我高中的历史老师。说实话，就是高中历史老师给我就比较。 像碎片老师这样的， 对，像碎片老师一样，今天又激起了我高中那个历史老师的给我的印象，就是有很多这个尤其世界史的那个部分，尤其有一些世界文化的一些介绍，包括文艺复兴这些，在我们脑海里牢牢的有一些印记。所以每每我在想起我第一次去欧洲的时候，当我自己啊定计划，第一站一定是意大利，因为在我印象里那就是一个文明和文化的发源地，而且将文化就是发扬光大的一个国家，所以它有那么厚重的历史，值得我一趟一趟的去。 所以你看，你当时遇到一个好历史老师 很不容易的事情， 你就没有哈。 当时我们那会儿历史老师，这个我们有碎片老师在场哈，我们不得不吐槽一下，当时我们历史老师我们当时上历史课就跟学校里边在班里边就跟听相声一样，因为有一个学生比他还懂，对，但凡有一个什么话题一出的话，我们这个学生我们这个同学会给这个历史老师指错，所以就好像在听相声一样，我们全在听乐，内容全没听见，所以我们才不敢去欧洲嘛。对，可算绕回来了呀，真是啊。好， 那么我们不如就 孙岳老师等很久了， 等很久了，来 找一个套路，因为我想， 对， 你去的话，你不可能重新读一遍历史专业的大学， 不现实， 不可能的。 对， 那我们就来一点快速的公式。 好， 公式最好的方式是怎么学的呢？用例题，下面都是例题。 例题啊， 例题，第一道例题，大家看一下啊，这个图片，我们去欧洲的时候肯定看博物馆了，这很正常。然后看博物馆之前有一个必备的项目，那就是排队。排队好痛苦啊，怎么办呢？我想了一个办法，一般我带朋友去的话，我让他准备两件东西，一个特别贵的，一个比较便宜的，这俩东西都是一个东西，就是望远镜。比较贵的望远镜用在外面排队的时候看什么呢？看建筑的立面，其实这些立面非常的漂亮，而且每个立面都有很多的讲究。比较便宜的望远镜是干什么？就是看不了多远的，只能看3米左右。小朋友的望远镜是干什么的呢？是看屋子里 面的 绘画作品的时候。 因为咱离得不能太近， 对， 是吧？ 你大概3米左右，可是你用一个特别贵的望远镜你就看不见了，因为它要求可能 倍数太高了也不行。 对，要有一个便宜的来看屋里的东西。这个贵的就看外面建筑立面。我们来看第一个这个图啊，第一个图，这是一个全景的图片啊，它非常的清晰。这张图呢就是罗马假日奥黛丽赫本扮演的安妮公主，然后她就是从二楼最右边 二楼 跳下来的， 从那儿跳下来， 他就跑了，他就碰到了这个格里高利派克，然后开始这个故事了。但是这个情节里边的这个他们所谓他们国家的大使馆，其实是一个真实存在，也不是那个国家的大使馆，这是一个宫殿。这个宫殿，我们暂且先不说这宫殿它怎么回事，因为我们后边会有另外的一个小衔接和它是在一起的。我们先看一下这个立面。如果说我现在在排队呢，我就是进不去，好讨厌，怎么办？我总得消磨一下这时间啊。 对啊，所以 现在请拿出你昂贵的望远镜，来看这件事情。 往右上角， 我们先看这个画面左边的部分啊，这个有三排窗户， 对， 然后我们要看二楼的窗户， 二楼窗户。 二楼的窗户 有什么不一样呢？是吧？ 小航同学，你觉得这窗户，有什么不一样呢？ 对吧？ 小航同学，把你的历史给补上。 我得先把这个望远镜往前推，也发现，这个地面上二楼是这样子的，这窗户啊，这个大大小小，而且 右边的窄嘛，左边的宽， 不是很规整。说实话， 还有你一看这个小航同学就不太注意听讲，我说的是左边的部分， 是左边的部分啊， 左边的窗户啊，没关系，我们先看这个窗户，这窗户长得是一样的，但是这个窗户里面有一个小细节，你看到了吗？在那个圆形的窗户的两个角上有两个东西，有两个东西，你看到两个东西， 这两个小凸起是吧？ 对，那是什么呀？ 那像是两个小蜜蜂， 那是什么？像什么？ 像小蜜蜂一样的东西，对， 非常好， 非常好。 我们记住了，那就是小蜜蜂啊，这个小蜜蜂会经常出现。 我们再看到那个刚刚那个左边那个窗户哈， 对，左边的窗户，缺个 边儿，感觉像是。 桌面二楼窗户，你会看到它上面的部分会有三角形，还有圆形，你看到了吗？ 对， 圆形、三角形，这个东西实际上是一个母题。我们在讲建筑时候，总愿意说母题就是一个原创的根基。我一直有一个分享艺术的观点啊，这是我个人的观点，就是什么叫做创新？什么叫做创新？我认为创新就是对经典的不停的回望。当你了解经典的时候，你在经典之中进行创新。这种窗户在整个欧洲的建筑立面经常出现，就是三角形、椭圆形、三角形、圆形、三角形、圆形，它是有个母题的。这个母题就在罗马境内万神殿 哦， 万神殿的内部的立面，每一个小壁龛都是三角形、圆形、三角形、圆形的出现。当我们了解的这个三角和圆形的这个交界的时候，你会在整个罗马甚至整个欧洲的庄严巴洛克的立面，让它反复看到就窗户的样子。 嗯 嗯 哼，对。 那么我们再看这个图啊，正面的这个房子，它会体现其他的很多线角的部分。什么是线角呢？其实我们非常的了解，最近好多年我们最关心的两个话题，一个是孩子，一个是房子， 嗯， 是吧？哎，谁要毁了我们两个，我就跟他拼命。那么有房子的时候呢，你就要装修房子，所以装修房子的时候，你就一定会遇到这个单词，叫做石膏线。 对， 石膏线其实就是希腊 做吊顶啊什么的，勾个边儿啦，必须要用的。 那么石膏线是用石膏做的这根线，但是这个线最早是用石头刻的，而不是石膏的。那么用石头刻的这些线角，我们把它称为希腊线角。 嗯， 你看到整个的房屋的这个两层中间的横的部分，全都是希腊线角，但是它的模样都不一样。 嗯 啊，一层二层的这个线角呢，是柯林斯式和艾奥尼亚式的啊，这个三层的。这个三层和二层是柯林斯和艾奥尼亚式，一层是多利克式的。如果我点出一点，你才会发现这一点，你会发现这是不是有三层房子。 嗯， 你会发现三层房子柱子的柱头是不一样的，你发现了吗？ 对，所以的话我们就需要用一个高倍的望远镜去看， 啊， 要不然的话真的看不到。 对 吧， 这个不一样的样子其实是有一个母题的，艺术家都是从那儿学的，这个母题我们非常熟悉，就在你背后的那图上。 嗯， 大斗兽场。 对， 斗兽场有三层的柱子，多利克式、艾奥尼亚式、柯林斯式，这个是一个母题。 嗯， 啊，这个母题就是从这里面来的。好，那我们可以切到另外一张图，就是刚才说到了有个东西啊，小航同学已经看出是小蜜蜂。 对， 我们看下一张特写的图。 哎，特写图。嗯， 下一张特写的图，这一张图， 这一张图。啊， 我们来看 这里， 对， 哎， 这张图里面是个门，是这个宫里面的门。这宫里面的门的上面呢，会有一个盾形的东西，盾形的东西里面还是有三个东西， 三只小蜜蜂， 小蜜蜂，我们看到了 小蜜 蜂，小蜜 蜂，哎，对，我们再离近点看啊。 小蜜蜂， 对，还是小蜜蜂。 我们下面就来揭示一下为什么会有小蜜蜂，小蜜蜂这么可爱吗？啊，关键的问题是这样的，你知道，我们都知道啊，就是家族会有一种标志， 嗯。 族徽嘛，啊， 对，如果离我们最近的其实是日本人会有这种东西， 嗯， 好多这种族徽啊，这个草纹啊、鹤纹啊等等等等，欧洲人都会有这种东西，他们把它称为文章， 嗯， 不是演员文章， 嗯， 是花纹的文，这个徽章的章， 哦， 文 章，文 章，文章，上面图不同，代表不同的家族。换而言之，我们不用懂意大利语，你看那个图，只要你知道这图是哪家的，你就知道这房子是哪家的。 哦。就找主人了， 对，这不是这个奥黛丽赫本的那个编的国家的房子，这个房子被称为巴尔贝利尼宫，那就说明这房子是巴尔贝利尼家族的。 嗯， 那么也就是说这小蜜蜂就代表了巴尔贝利尼家族的族徽，如果我们看见三只小蜜蜂， 哦， 啊，这就是巴尔贝利尼家族的标志。 对，你看这跟咱中国这些个建筑还不太一样，中国建筑里面特别喜欢用蝙蝠嘛，那它是靠这个谐音，然后跟这个福禄寿这个福有谐音来的，所以它这跟这个族徽还不是一码事啊，千万不要理解错了啊，不能这个大提时候写完答就瞎编，往这儿编就肯定必错无比哈。 其实在欧洲很多的建筑会发现有一些特别小的标志都代表了大的家族， 嗯，对， 比如像是德国奥地利的哈布斯堡王朝， 嗯， 他们就有自己家族的一个徽章。 是的， 包括就是神圣罗马帝国时代，他们是延续了那个时代的光辉，所以在一个他随着他的政权不断扩大， 嗯， 他的那个族徽你会发现他扩张的建筑区还有区域面，然后地区也会越来越广。 没错，而且在不光是在这边，你看像在意大利啊和这个瑞士啊交界地这边，包括像是日内瓦湖区那边有个叫西雍城堡的地方， 嗯， 那个里边也有一个非常非常多的这种他们家族沿袭的每一代人每一代人他们这样的一种族徽的一种变革的一个历史，在天花板上能够看到非常非常多的一种明晰的标志， 嗯， 非常漂亮啊， 嗯嗯，所以你会发现有的时候艺术和历史就是连接在一起。 太对了，哦，太对了。苗山，你家族徽是来吧，我们还是听听广告吧。 让我们想到的不光是革命老区，还是绿水青山、人杰地灵的好地方。这里孕育了数款中国名酒。那么在贵州当地，大家过年过节请客吃饭都会喝什么酒呢？真正浓酒的人会选择什么样的酒呢？带着这些疑问，我们去到了贵州遵义。

巴尔贝里尼宫刚刚我们看过了各种各样的建筑物的这个小的细节，当然我们后边还有各种各样要说的内容哈。 特别好，我刚才都已经听进去了， 对对对， 我觉得今天听完课我可以晚上再重新在网上看一遍罗马假日，其实 我就是这么想的， 是吧？ 对，追寻一下当时赫本这些足迹，是不是？ 对， 好，来 老师您继续， 来继续啊。 好的，我们刚才落在了一个点，就是小蜜蜂啊、嗯。我们想，你去旅游嘛，又不是完成作业，不用让自己那么累、 嗯。 那如果把旅游做成一个游戏的话，可能就更有意思。那游戏就需要一个主题，不如这主题就叫做在全城寻找小蜜蜂。 哦， 那么如果我们知道它是巴尔贝利尼家族的标志，那下一站如果你想找到小蜜蜂，那建筑一定是什么样的呢？ 嗯， 跟这家族有关系的。啊，比如 就找蜜蜂呗，就是说哈， 对，而这些蜜蜂，如果你不注意去找蜜蜂，你不带这个任务，你可能就看不到。啊、 对呀、 啊，比方说我们去意大利，你一定要去罗马，去罗马一定要去梵蒂冈，去梵蒂冈一定要排队， 嗯、 然后你就要放眼镜看，你看够了，你就会进去。进去之后，最重要的部分，那金光闪闪的大青铜华盖。 嗯， 这个时候你看到这青铜华盖的时候，我们看这个建筑啊，这青铜华盖柱子，四个柱子的柱基，这上面会有什么东西呢？你会看到小蜜蜂出现了， 对，三个小蜜蜂， 那么 还是那样排列的， 就说明这个东西肯定跟巴尔贝利尼家族是有关系的。 嗯， 那么我们再介绍一个小知识，你看到这个浮雕上有一个特征，就是它的上面有两把钥匙， 对， 它的钥匙上面有一个王冠，这两把钥匙加三重冠冕是天主教教宗的一个标志。 嗯， 那么这个下边的东西就是这教宗来自于哪个家族，因为教宗有好多，就像皇帝一样，一代一代又一代，但是教宗是不能结婚的，所以下面的教宗不是他的太子，而是选出来的。 嗯， 所以他来自于不同的家族，那么我会把自己家族的东西放在这儿，所以我们看到这个标志你就知道这是个教皇，这个东西就是教皇建的，那就是来自于巴尔贝利尼家族的教皇，其实他就是乌尔班八世教皇，也就是说这个青铜大华盖是乌尔班八世教皇责成巴洛克时期最伟大的这个雕塑家贝尔尼尼所建立的。那为了标榜这都是我们家建的，所以他会把这标志放在这个盾基上啊，盾基上。那如果你到了现场以后，你不去看这个明显，我们照片可能你放大了才能看清楚啊，在这儿看不太清。你到那地方，你可以看整个那青铜柱子的柱基的圆的部分，每隔一个小花纹就会有一个小蜜蜂，每隔一个就 哇， 恐怕看不见啊， 恐怕人不知道是他们家盖的， 我们家族 真的就是， 那家族荣誉感， 你就知道当时这些人就是非常宣扬自己家族的荣誉感的， 嗯。 那么这个 包括上面还有这个锤饰，上面也有小蜜蜂， 锤饰上看全都是小蜜蜂， 全是小蜜蜂 这些东西。如果我们不说小蜜蜂，你可能就一带而过就过去了。 对呀、 啊。那么我们在这里面游览时间就五分钟，然后就觉得自己被坑了，就觉得钱白花。你必须要自己在这地方待好长时间。 就白买了。 对。 我凭什么待这好长时间？我得带点任务啊！我看到细节了呀、 啊。 这个其实才是欧洲旅行最重要，因为它很浓缩，你要把它稀释一下。 嗯。 我们这个浓缩的稀释剂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注意力。 对。 啊，那么这个华盖往上看肯定就是一个顶， 嗯 啊，这个大顶，那么这个顶呢是一个建筑构建的部分，那它的设计者是谁呢？它最原始的设计者就是米开朗基罗。实质的建筑也可以把它理解为雕塑，因为米开朗基罗最重要的身份是雕塑家。 雕塑家嘛， 雕塑家、嗯。这个顶的最原始的设计稿就是米开朗基罗做的，但是在没有兴建的时候他就死掉了。啊，去世了，所以是后世的人进行修修改改、 哦， 这个样子和他当时建造的时候有不同的地方， 嗯 啊，那么会比较尖，而不是那么平、 嗯， 为什么呢？因为涉及到建筑构建的力学问题。 嗯、 那个具体力学问题是什么呢？欢迎大家关注我的节目，你就会听到更多的内容。 哦、明白了、 哎， 嗯。 但是我们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啊，也可以看到，就是这个米开朗基罗的其他的这些建筑构建啊、 嗯， 我们知道他是雕塑家，比如说大卫啦，我们还知道他还是画画的，比如说天顶画， 嗯 啊，西斯廷天顶画。但是米开朗基罗晚年或者是他早期，他火了之后，会承办各种各样的项目，比如说建筑。啊，建筑。那么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最后一组图片呢，就是跟他的建筑有关系的。这是米开朗基罗晚年所设计的一个装潢项目。 装潢项目， 装潢项目， 这个大活儿的都是哈、啊，算是接大单的呢。 对，他是乙方，非常不幸。 乙方， 他不是甲 方， 是 通过这个典故，大家都明白什么意思啊？ 嗯、 所以作为乙方很痛苦啊，但是又要把这个自己的这个材质啊、审美啊，全部都发挥出来，这就很不容易、 嗯、 啊，是不是？那么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建筑是什么呢？是在罗马的市中心威尼斯广场隔壁的那个地方， 隔壁的、 就是卡皮托利欧广场、 嗯， 或者称为卡皮托利尼广场。这里有一个略影的图，我们看到这是站在卡皮托利尼广场上看到的这个景象，这是120年前甚至更早的时期的景象。 现在还这样是吧？ 现在还这样， 嗯 嗯，他们保存的非常的完整。除了这个照片上人赶的不是马车， 对， 就 可能路上还有汽车了。 对，现在什么车也不能让你上去 啊、 当时是可以上去的啊，这个赶着马车在这个上面。那么这个广场整个的立面花纹都是由这个米开朗基罗设计的，然后这个两侧的房子的立面也有他来设计的。你会看到这个时候你会关心什么问题？我们给个窍门啊，你到欧洲去看，你要排队，你排队就要看立面，看立面你会发现所有的房都是好几层的，对吧？ 对呀、啊， 好几层的时候，你最起码要看一个东西，你观察每一层的柱子肯定都是不一样的。 没错，当然我们老说流行的罗马柱的装修风格哈、 嗯， 跟家里头谁家弄个罗马柱、 嗯， 感觉很神奇。但现在一看的话，这家里边弄罗马柱感觉不太对。这个 画风不对， 因为它没有内容， 对， 它没有柱头啊，没有这个底座，这个家族内涵没有。 对，你可以自己设计一个，然后刻在自己家里，也可以啊， 靠谱，可以描上自己的笑脸，进来，对，一进家门把自己吓着了，对。 主持人给的这个图呢，就是局部的，你会看到有一个屁股对我们的雕塑， 嗯， 就是中世纪出土的最早的一个。古典主义时期就是古罗马希腊时期的一个骑马像，他是皇帝啊、 哦，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我们知道，只要我们看到绘画作品、艺术作品，包括受到西方影响的中国的油画啦等等这个雕塑作品，凡是骑马的他都强调一件事情， 嗯， 权力、力量、庄严、啊，这个很重要。 对， 那这个是谁呢？是这个罗马五贤帝之一，五个最重要的皇帝，他是第五个啊。在这里可以提一嘴，这个皇帝特别有意思，他打破了一个罗马更有意思的王位继承制的方式。王位继承制啊，罗马的王位继承制是什么样的呢？我们肯定作为中国人是想不到的，是养子继承制 啊。 他专门把王位传给自己看上的干儿 子啊， 而不是自己的亲 儿 子，这是很奇怪的一件事情。但是这个马铁 就很像甄嬛嘛，对不对？对，对， 这个皇帝，这个罗马五贤帝的最后一位啊，是这个马可奥列利乌斯，他就把皇位传给了自己的亲儿子， 嗯、 然后这个国家就灭亡了。 哦、嗨。 啊， 就是打破铁律， 嗯，因为他这个干儿子都是最强势的人才能够统治这个国家， 嗯， 那这个亲儿子养尊处优，他统治不了这个国家啊， 倒也是。 那么在这个地方呢，除了这个是个广场的话，这两边其实是博物馆， 嗯 嗯，博物馆里面我们看到，我给了一个博物馆内部的图，这是一个天井， 嗯， 啊，这是一个天井啊。我们看，如果你看到这个景象，你现在被培养出来了，首先关注是什么呢？就是那个 立面的图 里面呢，你会看它有没有窗户，它的柱子是什么样子的， 嗯 啊，还有它如果有一个图案的话，你要关注这个图案它是哪个国家的， 嗯， 哪个家里边的，这个很重要啊。 是， 嗯，在这个博物馆的天井里面有一个角落，角落里呢有这么几个零件，有一只手，有一个胳膊，还有个脑袋啊，这个是陈列在那里，因为是石头的，不需要这个保护啊，或者放在那儿。今天你到那儿，你还会看到那个脑袋特别的大啊，就是这个啊，我们看直播的朋友会看到。那么这个部分是谁的呢？这个是罗马最重要的一个皇帝君士坦丁大帝的雕像啊。 哦， 如果人站在这的话，这个人大概是这个手的1/5左右。 哦，那这个雕像会非常大呀， 好大好大的。这东西其实搬的这个地方我们看到是残件，但是在这里你要感觉到一件事情是什么呢？这东西就是从山后边隔壁那地方搬来的。 嗯 啊，因为这个山你绕到最后边的时候，你会看到另外一个最著名的东西，就是古罗马的斗兽场和这个山中间夹的那一部分是比较低矮的部分，是什么呢？ 嗯， 是古罗马的广场废墟。 哦， 古罗马的广场废墟在那里。古罗马广场废墟有两种看的方式， 第一，你买票你进去看， 嗯， 一件一件的废墟看。第二，你不买票你占便宜看，你怎么看呢？就是刚才我说的这个山，从山上 往下看、 嗯、那个就看得非常的明显啊，每个东西是什么呀都看得非常明显啊。那么在这个山脚上看，这个山顶上看，离你最远的那个遗址是一个大型的罗马会堂，我们、嗯、专业术语把它称为叫做巴西利卡式会堂。那个会堂里面原来最中间摆的那个雕像就是这个灵剑 哦， 就是这个 现在被拆散了， 对、 啊、 这就剩下这一部分了、 嗯、 那也就是说那个是供奉或者是这个陈列罗马君士坦丁大帝的一个巴西利卡，我们就把它称为君士坦丁巴西利卡、 嗯、 啊，是这样。那么我们看到是罗马的广场，它代表的是古罗马的辉煌。那么站在这个山上看这个其实是最合适的、 嗯、 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山是罗马传说当中他们民族发源的山， 哦， 我们站在民族发源的山上看民族辉煌的遗址， 以及那些灭亡的样子、 啊、 是吧？ 是 一种心理的感觉，一种内心的活动。 对对对对 对， 就是其实废墟从某种意义上说要比完整的东西更有看头。 那当然、嗯、 它的力量性会更强。今天我来的比较早，上午 先去了趟颐和园和圆明园是吧？ 啊，你怎么知道 啊？我估计是吧，估计要提废墟这个事儿，肯定要去圆明园了，应该是啊。 去了圆明园，然后去了好多次，然后这次再去圆明园的时候呢， 啊、 就是每你说就是那几块石头， 对， 啊、我们看 大水法嘛，嗯， 我们看的其实不是那几块石头，我是去感觉那种感觉啊， 嗯、 就是它是不一样的啊。废墟的美，我就在想。我为什么要去圆明园呢？因为我晚上要跟大家分享罗马的废墟、 嗯、 我得去中国的那个著名的废墟吸点气儿 啊、 嗯、这个很重要、 嗯、 所以这个只要有展览啊，就中国有展览，就是短期的，就瞬间你就会移动到那个城市，你去看这些珍品、 嗯、 我一定会到位。 老师，我有个问题， 您说 像圆明园这种啊，其实也有很多受西方建筑风格的影响、 嗯、 它会不会上面也出现像小蜜蜂这种风格的一些小标志在上面？ 从原则上讲是不可能的，因为中国是非常专制的、 啊、 它是就是当时来讲啊， 古代啊， 清王朝是非常专制的 封建、啊、时代的。 那么皇帝就是爱新觉罗家族的，对不对、 嗯、 你弄一小蜜蜂你什么意思呀？ 对， 对不对？ 那是要掉脑袋的，那会儿 是、 啊、 所以刻的就是中国传统的龙龙啊这些东西、 哦、 但是这个大水法啊，就是这圆明园这些是巴洛克时期的一个类型，它实际上是来到中国的意大利的传教士，然后帮助这个国家的这个皇帝来建这些东西。那皇帝没见过外国的园林了，所以我帮你建个外国的园林。我今天看那块写了一牌子特逗，叫中国的凡尔赛宫啊，就是因为它是巴洛克式，凡尔赛宫是最著名的巴洛克式建筑之一，所以它那个形式都是巴洛克式。你会看到最基本啊，我们可以讲一个事情，讲到巴洛克这个问题啊，其实去意大利，尤其是罗马啊，你旅行的时候，你的脑力成本最低。为什么呢？ 最低呢啊！ 因为如果你去德国、去英国、去法国，他们的这个文脉是没有断裂的，就是。这一个地方同时陈列十世纪的、五世纪的、十二世纪的、十六世纪的建筑，你会看得眼花缭乱，可能是哥特式的、文艺复兴式的、复兴哥特式的、巴洛克式，哇，怎么办？我根本想不起来。 嗯， 但是如果你到意大利，尤其在罗马，好容易的，因为罗马在十六世纪之前曾经被荒废过。 嗯， 而到了十六世纪的时候，教皇又重新拿回地儿，我要招揽生意。怎么办？我要全程大装修。 嗯， 所以他装修的审美全都是 一样 时期 的 嗯、 啊，那什么时期呢？叫做罗马华丽巴洛克。所以你只要抓住巴洛克的这个基本的判断、 嗯、 你就可以到这地方做无数道立体，然后你这个意思你就 三分题都是。 对， 这个今年高考的话，学生们可以来看看我们这期节目啊，有望能够成功。哎，对， 嗯，巴洛克是有这么几个特征：第一，轴对称， 对 啊，就左右都一样的；第二，非常张扬， 嗯 啊；第三，很庄严， 对； 第四，如果不是立面，不是大理石，你进去就是不灵不灵不灵不灵，那就是巴洛克式。 Sparkle 吗？ 各种闪耀啊，对 ，Sparkle tour 嘛， 对对对对对， 闪耀嘛， 哎，就是这个样子的。 所以你看整个的建筑风格能够让我们了解到原来这个旅行可以用这样的一种方式去参透它、 哎、而且最重要的就是您去之前听听我们这期节目，可能在同样的城市旅行的时候会有不一样的收获，因为可能曾经旅行 走过的很多街道， 都白去了， 路过的很多楼，都错过了非常重要的历史标志。 对，所以说我觉得下一次有机会的话，可以就是跟随这个我们的碎片老师他的这样一个足迹，包括他的一些个经历，我们再重回那个地方去看一看。 每次出去旅行的时候，尤其在欧洲旅行，我都在想我身边缺少一个历史老师。 嗯，就我觉得就是需要有各种各样的人去帮着你来组一个旅行团队啊，不是旅行团啊，是旅行团队。 碎片老师是不是应该带团去一下？ 肯定的呀， 每年都会有。 二月七号就有一个专程去意大利， 其实跟我们耀月一起吗？ 是的，是的，而且正好是说这个春节期间，那么大家的时间都还比较充裕，那么去意大利的时候，能够好好的听一听碎片老师来讲，同时看着历史的，就是看着历史的真迹，然后呢同时这个品味历史的这个灵魂。 所以而且我们知道耀月它这是52条国家地理的这个极致人文路线嘛，所以这样一条路线当中，我们就会由碎片老师作为这样的一个担当主讲人啊，主讲人带着我们的游客们一块儿去领略这样的一种国家地理质感当中的这种地理文化。 哎呀，好像我刚才说的美梦一下子就成真了，是吧？ 真的就是这样的。所以那这样吧，来跟我们说说看，那个咱们怎么样去计划这样一次旅行好吗？因为还有不到10分钟的时间了，咱们该说说这一趟旅程该怎么开启。 我相信很多朋友在我们之前 走什么的 听了介绍之后，都按耐不住心里的这个激动，都想参与到碎片老师带队的这个团队当中。 没错，先可以来去扫这个二维码或者截屏也可以啊。嗯，然后 其实我们这条线的话也是我们与诗同行的一部分。 嗯， 那么这次我们就是有幸的请到了这个碎片老师能够跟我们一起来同行。那么出发日期的话是2月7号，这一天的话我们是那个是意大利的一个深度之旅，然后去到的一些城市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在罗马是可以待3天的时间。 嗯， 那么也就是在罗马的话我们可以好好的体验一下当地的这个人文风格，然后呢在佛罗伦萨的话我们是有2天的时间在佛罗伦萨，同时的话还有在威尼斯，那威尼斯的话也是有3天的时间能够在威尼斯，最后还是在米兰。 嗯， 那么这个时间从这个时间的角度来说的话，它是能够就是意大利最有风格的这几个城市都在里面了。 嗯 嗯，然后呢而且现在的话就是大家的这个行程我们会去到所有的这个美术馆，相应的这些美术馆还有这些教堂我们也都会去到。 嗯， 那么这些行程的话我们大家可以扫这个二维码的话，行程的话都是可以在我们这个看到的。 是的是的。那当然我们想问问看，像这样的行程我们的规划需要提前多久进行预定或者预约，包括它的整个的这个行程的时间周期有多长时间，我们第一站飞了什么地方，然后我们该怎么回，因为咱们毕竟是一个由我们的专业的历史老师啊，我们带队一块走的这样的一个碎片艺术之旅，对不对？ 嗯， 那我们来跟大家去介绍一下这样的一个团期的情况。 对，咱们的行程介绍一下吧。 咱们的行程是出发的日期是2月7号，那么这个2月7号的话，实际上是我们已经抵达罗马了。 嗯， 那么呢，这个大家可以提前的这个安排一下自己的这个行程，然后呢买一下，因为考虑到碎片老师的影响力，所以可能是全国各地的这个客人他们都会来到，所以的话就是机票的这边您可以从您的出发地然后购买到罗马直飞的或者是转机的这样的一个机票。 嗯， 那么那个其实有一点不好意思，就是我们的因为碎片老师的影响力，所以现在其实我们的这个从我们的行程来说我们是12到16人就是已经满了。 嗯， 因为这边的话就是为了覆盖到更多的人，它就是一个思想游，然后呢现在的话已经有10位客人在报名。 哦， 就是都已经，所以在现在的名额其实是已经 就快满了。 对， 嗯，很有限了， 是不是得每月开趟线？ 那要看碎片老师， 碎片老师甭上课了就 我就住那儿了。 真是，我觉得以后什么寒暑假可以啊，对吧？ 哦，对， 可以把时间多利用起来一些。对， 嗯，实际上我们已经跟邀约已经深刻的去讨论这个出行的计划，未来2019年的好多地方我们都已经讨论过了。 嗯， 对， 包括去以色列、埃及、英国，然后巴黎啊，这些地方每个地方都会有不同的理解。我们知道这些地方可能有大部分的朋友都去过， 嗯， 但是我们今天接受了一些这个新的理念之后，你会发现你没去过。 嗯， 这个是最重要的部分。 我就感觉我没去过。 对，就所以才要有再去一遍的理由嘛。 对， 嗯， 对对对对对。而且刚才我就突然想到了一个点啊，大家去是干什么呀？最重要的一个是见闻，这还有一个最重要，你就要秀了，是吧？所以进入馆内 太了解 了。进入馆内之后，我给大家传递一个我的小经验，一定要多看雕塑。为什么呢？一定要记住他们的 姿势，然后出来拍照的时候你才会拍得特别的美。 嗯 啊，如果你记住了这些姿势，然后你再去看一些时装秀的时候，你会发现哇，那些模特除了长得比例比较好，为什么造型那么美啊，其实都是古典雕塑的。 对对对，他们那个 pose 都是从与生俱来的啊！ 啊，这是我一直以来在欧洲旅行的时候做的一件事情， 但是发现并不像。 哎，我每次都是在这个雕塑旁边，我都不出来，就在它旁边模仿一 摆样的造型是吗？ 我曾经在那个卢浮宫，在那个天使之翼的那个雕塑那儿摆了一个同样的姿势。嗯，让一个 贾玲同款， 因为我一个人去嘛，所以我就找路人帮我拍了一张。拍完了之后。啊，因为他要低下头嘛，因为那是没有头的那个雕塑。 嗯， 我拍完的时候一抬头发现围了一圈的人。然后我就表现得非常平静的冲他们说， 你们都没见过世面真是。嗯，但其实我内心是忐忑的。 结果你看你脚底下前面还多了好多钱。 艺术表演，你说的这东西我给 行为艺术。 对， 我给大家提一个小点是最兴奋的，因为在我教学当中我会发现一个现象，什么东西会引起朋友们最兴奋，他已经知道了，他后来发现这东西跟他有关系。 嗯， 你刚才说的是卢浮宫三个镇馆之宝当中的那一个，其实它是胜利女神。 对，胜利女神， 她没有头。嗯，然后踏浪而来的感觉。胜利女神叫什么名字？叫尼基。 哦， 就是一种音译的翻译过来，它是哪个单词？ 尼可基德曼，简称尼基。 其实尼基跟我们非常的近，小朋友从我们小的时候，他是我们的梦想，你知道是什么吗？尼基就是 N I K E。 Nike 哦、，Nike 啊 ，Nike 是的， 哦， 就是这个单词。因为当时在做这个鞋的时候，他要强调的是运动和速度， 哦， 而这个胜利女神最重要的就是飞翔速度。 嗯， 这个很重要。 哇， 所以我每次讲到这时候，大家就会说。我一定会穿个耐克鞋。 好高端啊！ 哇，这个品牌真的好有文化和沉淀哦。 哎，那阿迪达斯呢？ 啊，这个我会。 它是一个德国品牌，所以应该从这个德国的一些雕塑人物里面出发。但是刚才老师说，就是因为这个事儿是我提起来的嘛。结果老师刚才说，你知道他叫什么吗？我感觉就被老师点名的感觉。 那你应该跟他起立才行啊，是不是？ 所以还应该跟着历史老师去好好有一下历代。 真的是，真的是啊！如果学渣的话，该怎么办？ 没关系，就是课程不会让自己陷入一种 不会太累的， 好累的感觉。 我们都是送分题的， 难受的。我们是去享受，我们是去快乐，我们不是去遭罪的。所以， 对对对， 所有的东西都会寓教于乐的方式。 没事的，老师，我们在这个万神殿里面看雕塑，让小航去西班牙台阶那儿去购物吧。 对，那地方可以。 我才不要呢。 到那儿一定要吃冰淇淋，然后男女朋友坐在那儿，假装自己是格里高利派克。 对， 嗯， 最好再租辆自行车骑过去。 冰淇淋吃了，自行车骑了，就忘看雕塑了，一看就是，对吧？ 还得剪一个头发。 嗯，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 还要去买望远镜。 对， 对， 有的时候特别熟悉的场景呢，是需要一个另别样的理由，让我们重返故地会有新的收获。就像比如说今天碎片先生带给我们， 嗯， 他就给我们了一个全新的理由， 是是 是，可以重游故地。 嗯， 哪怕这个城市这个国家我们已经再熟悉不过了，无论我们去过或没去过，我相信很多人在杂志或书上都听过这个名字，耳熟能详。 嗯， 但是再次刚才经过我们这一个小时的解读，你会发现哎，这个城市又 好像变得陌生了一些， 又有点陌生，但是它又立体了一些。 对，所以说我们叫 Here we go again 嘛，对吧？ 对， 这个再次要出发了。所以我们今天呢只是一个开端，我们也希望包括像这个春节期间咱们这次旅行也好，包括未来的各种各样的旅行的计划也好，都能够像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说的这样的一个方法一样哈，能够寻找当中，能够寻找到这个旅行当中的一些个小的细节。 嗯， 我们买俩望远镜啊，一定要记得买俩望远镜，一个远的，一个近的 啊，一个便宜的，一个。 而且还有那小蜜蜂，大家 对 这个节目之后， 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关注一下耀月的那个刚才我们提供的二维码，然后扫， 嗯， 因为我们刚才说2月7号的团现在可能即将满员，但是就希望大家就扫我们的二维码，关注我们耀月的更多的一些出行信息， 嗯， 提早的把下一程碎片先生带队的这个团赶紧摁住。 没错，没错，你看啊，这个今天最后节目还有一分多钟时间了，大家看我这衣裳。我今天也特别为了配合小蜜蜂，我穿了一个小船儿， 长家族的，是不是？ 哎，小航家族们要这个巡游远航的小船儿，对不对？小帆船， 回头你就可以把这个刻在你们家的墙上， 哎，满墙都是小帆船，特别厉害。我们家飘走了，然后就是，嗯， 我今晚帮你捡了它。嗯， 你喂，你要干什么？ 因为贴在你们家墙上。 我真的还有同款，我买了两件一模一样的衣服， 可以找一个乙方，那个吊在你们家的墙上。 哎，对，哎，你当我乙方吧。这个包工头就归你了，是吧？ 可以。 你觉得这甲方好伺候吗？ 你觉得好伺候吗？还行是吧？ 我觉得甲方不是特别难伺候，乙方不太靠谱，你知道吗？ 对，可能没弄两天他住进去了。 两天、 这个， 第一天我就打算住进去了。 我们当时一回去看看开火呀，那是。今天聊的有点这个发散哈。 对 对，在今天节目最后了，我们还有一分钟时间，赶紧说一下关于这个旅行的这个注意事项吧。在意大利当中呢，还是有点注意事项的，是吧？啊，尤其呢要注意一下这个自己的随身物品，是吧？还是要注意保管好。还有什么？ 意大利的签证吧。然后意大利的签证的话是提前来预定，因为马上到了这个春节的旺季了，所以大家还是要提前的做好这个准备。 没错，而且又遇到了这个西方俩这个 西方两个圣诞， 对， 圣诞节和新年，它的 再加上这个 元旦非常长， 所以他们休假会奔着一个月休。 对， 所以前段时间我们了解到啊，就是说现在要是说去签澳大利亚签证的话，现在签的话得奔一月中旬以后了才能出现。 那现在正好也是澳大利亚的一个旺季嘛，因为它南半球，正好是跟我们 提前预定才能靠谱一些啊。再次感谢我们的二位嘉宾，我们的碎片老师以及马丽玲热情光临我们今天的潮流梦工厂之左右巡航。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我是苗山。 哎，咱们下次节目再见，稍后将会是活力 music 课，也希望您继续收听。 喝酒记得带懂酒， 别让身体毁在酒局里。懂酒窖藏系列，好喝醒酒快，4009196188。对着别人的照片流口水， 哇，小姐姐的马甲线好美啊。 对着镜子里的自己叹口气， 想运动又没时间。 每天工作忙忙碌碌，唯一闲置的就是那张健身卡，别给自己的懒惰找借口，零散时间动起来。 Office Lazy 秒变 Pretty Lady， 我是思萌。 Office Lazy 的私教课就在听听 FM， 下载北京电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听听 FM， 把美好送到你耳边。 我们一直在探索声音世界，从传统出发，向未来迈进，只为让更多人听见中国。12月9日，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正式成立，打造有声新格局，创造声音新经典。青南古院右，东方新国门，大德容天下，兴业惠四方。 我的家乡大兴是古老的，它有近900年的历史，同时我的家乡大兴也是崭新的。 有一个大的机场，它会把很多产业吸引过来。 我们也希望助推大兴区文创产业的发展。 我在大兴，我爱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济世。